早晨，早晨，今日系2024年嘅4月15号，星期一，农历嘅3月初7。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Vicky 已经喺直播室同大家打声招呼。 晨光每日一格。 除了每朝讲早晨之外，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经常去表达你的爱意呢？无论人去到几大都好，一定要懂得去表达你心目中所想。如果一个人对你重要的话，就一定要表现出来话给他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唉，不紧要啦，冇所谓啦。但是你慢慢会发现，当越来越不联络的话，很容易就会疏远了一些关系。如果真的你觉得对方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告诉他知道，所以在今朝的早上，在这个第一个朝头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哪一个呢？有没有一些多谢的说话很想跟他讲的呢？不要经常觉得不要紧，下次先啦。有阵时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所以想起哪个的，今天就拎起部电话，打电话又好 ，send message 又好，都记得要告诉他知你挂住他，甚至看下个日历，诶，边个就快生日啊？抽个时间跟他一起见个面，吃个饭，将你心目中对他的想法话俾他知。下星期一的早上，我们一起学习好好地去表达。告诉他你还记得他。 身边的一个熟人，见最多眉目近，时一叫轮廓失真，想到邂逅和他单一眼，就算今日回想也动人。惯了幸运，惯了同行，惯了浪漫，却生疏似怨亲。何解何解初初都是漂亮，何解初初双眼善良，岁月太长会令你忘记了伴侣差一句赞赏。如果如果今天关系变样，如果今天起了石墙，过分正常会令爱情缺氧，未会珍惜那会着想。心跳面红，告诉他无惧怕，其实你还记得吗？恐怕这日和他亲一下，直接表达情感怕辱骂，试过患难扫去云霞，哪怕无媒说一声最爱他。初初都是漂亮，何解初初双眼善良，岁月太长会令你忘记了伴侣差一句赞赏。如果如果今天关系变样，如果今天起了石墙，过分正常会令爱情缺氧，未会珍惜那会着想。 说未说话已经恋上，要是不消失何来记得，太吝啬一句褒奖。如果今天一样漂亮，如果今天一贯善良，抱住爱人细味那年碰上，地厚天高说理想，还可珍惜新伴对象，还可收出恋爱梦想，记住那年偶遇眼前爱侣，令你朝思叫你无想。 有啲嘢想讲，就趁住今朝嘅早上同对方讲，好好表达，冇令一啲关系错失咗。周柏豪嘅还记得。 晨光 Coffee Time。 6:13，今日嘅天气预测系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早上咧沿岸都系有薄雾噶，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2度，新界咧嘅部分地区系会酷热添噶，会再高1-2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南风，而展望。听日都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随后2-3日都是会有几阵的骤雨，又落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不知道大家对艺术又或者文学有几认识，又有几喜欢呢？市建局最近就话啦，会继续将艺术同埋文化融合喺市区嘅更新项目嘅理念入面。咁好似喺6月就会落成嘅香港文学馆喺湾仔嘅，当中就会介绍香港嘅文学，亦都会透过一啲互动嘅装置嚟到去展示香港作家嘅珍贵手稿。仲有出版的刊物、签名本等等，希望可以加深大家对文学的认识。之后咧，仲会有一些学者来到去有交流的讲座。除了在湾仔会有这个的香港文学馆之外，市建局都说了，之后在九龙城区呢都应该会有部分的街道或者大厦的外墙，有一些潮泰特色的元素大型的壁画。咁原来呢，他们之前就招募了一些艺术家，邀请他们来到去申请有关大型壁画的作品。咁当中呢，上个月就结束了啦，还接获了30份的申请。有阵时行街嘅时候咧，可以见到无论大厦一啲外墙上面咧，有一啲嘅壁画，都会停一停，睇下欣赏下幅壁画。就算系同一幅嘅壁画，每个人睇咧，领悟到嘅嘢都唔同噶。所以艺术真系啱所有人嘅。除咗九龙城之外咧，旺角花墟都有。他就说了，希望进一步提升旺角花墟的氛围，之后就会将洗衣街又或者花墟道的发展计划兴建一个面积不少于8800平方米的水道公园，来到去营造一个赏花热点，希望之后可以将花艺和花同花相关的文艺活动是融入在里面。 好啊好啊，人越大咧，我自己都懂得去欣赏下花。以前唔觉得花靓，但系而家人越大嘅时候就觉得，哎，花都真系几靓。有阵时候好攰嘅时候，屋企有盆花嘅话，望下佢，又望下其他昆虫去采下花蜜嘅时候，个人都真系好似放松啲，压力都减少啲咁样。希望之后我哋都可以身边多啲唔同嘅艺术元素，艺术都系带俾大家欢乐快乐嘅。 艺术一般没标准，全凭自觉审美，不中就不中。很多事毫无道理，偏一情动。 自问长得极标准，行为做过测试，极都好太重。几不吸引你伤心，怎靠理论止痛？多巴胺似恋爱吗？先送朱古力对吗？ 只需选对一朵花，庄稼的心都软化。 难递上鲜花的角度与偏差，亦算得科学题吧。 若计不到，可变阵放烟花，用你作等待情话。 相恋很化学， 只需找个偏网家， 酸碱怎去度？ 心暗相处的优雅， 混合时调错吗？随时爆炸， 同步调探过吧？ 只识统计学， 无感可以演算吗？ 不懂得美学， 没定义能活足它。 旅行平静风景，迎来某个水花。艺术一般没标准，全凭自觉审美，不中就不中。很多事毫无道理，偏情动。 自问长得极标准，行为做过测试，极都好太重。竟不吸引你，伤心怎靠理论？但也搞不懂，然而无论对方艺术或理科，错的该只难明，是对的恶补都不用。一想见已自然，出于善作痛。 情不太痛，然而若够可爱，可闭目相信这分歧 原来没那么严重。 自问长得极标准， 行为做得 差劲，极理会着重。 竟是吸引你伤心， 怎靠理论止痛？其实已记空，做也做尽，最终搞不懂。 来自林奕康、黄贤、叶巧林的艺术与科学。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日同大家睇啲乜嘢正能量卫星咧？今日同大家讲下就系呢一个餐厅。喺早前咧，东京有一间快餐店，佢一推出嘅时候，一开张嘅时候，几日之后咧，就已经被大家誉为系零负评嘅料理店。仲引起咗全球嘅报道同埋赞赏，究竟有几咁犀利呢？ 算是在这间餐厅里面，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个服务生他会送什么菜给你，还标榜明这一间是会上错菜的餐厅。当客人入去餐厅的时候呢，就会见到有一班婆婆、哦。这班婆婆呢就会面带慈祥的笑容来到去迎接每一位的客人。咁原来呢一班婆婆呢唔係普通嘅婆婆。佢哋係患有失智症嘅婆婆。失智症即係成日冇记得嘢啦。所以当你同佢哋点餐嘅时候，佢哋经常都会唔记得咗佢要点咩餐呢，甚至係佢唔会知道自己接住落嚟要做啲乜嘢。不过係咁喎。啲客人咧，就算自己点完嘅餐同送嚟嘅餐完全唔啱都好，佢哋都唔会嬲。客人甚至会将呢个包容变为可爱。而当佢哋呢班婆婆送咗啲菜上嚟嘅时候，大家就会好似开盲盒咁样，有阵时都会充满住惊喜。究竟为什么会有这间的餐厅出现呢？原来这个会上错菜的餐厅是一个计划来的，是由一位电视台制作人来到去发起的。原来这位的制作人，他在几年前之前跟了一些失智症的老人家一起来到去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拍摄了一个节目，令到他觉得诶，这一班的公公婆婆虽然他们患有失智症，但是他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往往都会被他们的举动，被他们的笑容来到去深深地去触动得到。而他也都意识到失智症患者不单止是需要医疗的照顾，更加需要的就是被尊重和理解。于是就展开了这个计划，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令到一班失智症的患者可以重拾获得自尊和价值。虽然这间的快餐店是一个计划，营业的时间就只是几天而已，但是之后呢就被到海外内甚至是英国等地的人都跟着去进行咁样嘅活动，因为呢一间会上错菜嘅餐厅唔单止系一间普通嘅餐厅，入边更加系包含咗宽容同理心。希望其实呢啲咁样嘅活动都可以之后有多啲人嚟到去发起，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多关注失智症患者，他们需要的东西不单止是医疗的照顾，同一时间是内心的感受都要被照顾得到。有这些餐厅不单止帮到失智症的患者，有阵时候入去吃饭，吃一餐饭的时候有一些惊喜，可能都会令到你意想不到，甚至乎是有压力的时候望到这班公公婆婆都会开心一点。 挑逗被压住没法动武力扬手，怪单手转头求地有在手旁再抱住十字架又会颤抖，莫离于活不失恐怖再延续似剧集，夜里自然白蜡半挂耳旁把车里阴魂不散，问你为神父作法突破法门大闸，最终不太最头要无头鬼等风打拉打去那转头， 到替身先再出世，阴遮死气自觉身世。 Why？ 要往生请你飘去世。 Why？ 就明心可拯救上 帝。 送客敬礼，好好上路遵守法例。做奴隶永续会看大夫，阴间毕竟太闷，投入谁的歌伴？ 有鬼会有后门，未逃亡或不信，看怪陆未信有作责，害怕敌人得责，便处置冤枉，全球风云不杀，大战在全面策划，后悔做人独立，死不冷话，回人间同流湾，广泛公司打开共犯行。 I'm hearing voices in my head all day. Nah, babe, it's just dark, but I can keep you safe. What you say? 喂，你都砌到尾，都几夜咯喎，咁你想食嘢定翻屋企？ What you say? I said it's getting pretty late. Should we go and get a burger or go home and make the bed? No, you're just the voice I'm hearing every day. Why? 不会想分，不会消费。只怕痛伤可放低，相比某些人谁更贵？怪叫我天生那么犯规，却得出身别良根，怕活在人生。 泳儿最新派头歌撞到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在北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开幕典礼，并且发表主旨致辞。香港特区国安委主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安风险和威胁可以突如其来，市民必须要保持警惕。香港特区国安委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活动，有助提高全港市民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提醒市民对国家安全风险保持警觉。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和市委副书记兼市长胡恒华昨日下午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一行。袁家军说，重庆位处中国西部，是一座超大规模城市，工业门类齐全，发展潜力巨大，愿以索尔茨这次访问为契机，深化双方物流、产业、文化等领域合作，为中德关系发展贡献重庆力量。索尔茨说，重庆现代化建设势头良好，营商环境优越，德方愿意继续深化和重庆的友好交往，持续加强在经贸物流、技术创新、新能源、医药化工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联合国安理会应以色列要求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當前區域甚至全球安全和穩定正是不斷遭到破壞，無論中東亦或是全世界都無法再承受更多戰爭。他再次呼籲以色列和伊朗雙方立即停止敵對行為，又重新向一個國家境內發動攻擊，不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對外交管社的襲擊亦都違反國際法。古特雷斯又說，中東處於危險邊緣，區內人民正是面臨毀滅性全面衝突的真正危險，現在是緩和和降級衝突的時候，是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的時候。天文台在凌晨4:56錄得巴布亞新畿內亞新不列顛島區發生6.5級地震。初步分析，地震震央位於莫爾茲比港東北大約570公里，震源深度大約78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朝早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DSE 就快开考啦，你 download 咗报到二手机 app 未啊？ 一早已经 download 咗啦。今年 DSE 开始，所有喺本地一般市场考嘅笔试将会采用第二代公开考试支援系统。考生到达市场之后，要按市场主任嘅指示，用报到二手机 app 扫描个人嘅电脑条码贴纸自行签到。 冇错啊，完成签到之后，记得要熄咗部手机放喺座位下面。今年 DSE 笔试喺4月9日开始陆续开考，考生记得喺考试之前预先 download 报到二手机 app。然后以考生编号或者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报考时候登记的电邮地址等等的资料登入自己个人户口，方便在考试当日进行签到。 如果你还未 download， 可以即刻去免费下载报到二手机 app， 用英文搜寻就可以输入 Checkin Smart HKDSE。准考证背面亦都印咗下载报到二的 QR code， 记得在4月9日开考前尽快 download 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6，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头先咧听咗 Vicky 嘅半小时啦，咁啊冇错啦，咁啊嚟到搭半之后咧，我都翻咗嚟啦吓，咁啊而家系36，咁啊见到咦，而 26度，相对湿度 86%， 又36分，我要突然间咁多录嘅去咗，唔好理。好，今日朝头早咧，搵埋 Vicky 出嚟先。 早晨， 早晨啊！ 早晨 今日心情好好、 啊。系啊，星期一啊嘛，应该要开心啲，多啲正能量嘅。 咁啊，梗系啦，正能量啊最紧要啊。系啊，朝头早正能量好嘢。系啦、 yeah. 啊，今日朝头早咧，想问一下 Vicky 咧，你对于自己个fashion 方面时装即系着衫方面咧，有冇啲特别嘅讲究嘅咧？ 要求啊，舒适， 舒适， 舒适系 我哋唔讲舒适， 吓唔讲舒适， 你讲靓， 即系你话系咩 style？ 你问我着衫、 嗯，即系你会唔会觉得自己我想再喺配衬方面多啲心思，我想突出啲，或者我想行喺呢个潮流嘅尖端， 尖端端。 系啦，会唔会咁样谂咧？ 有 我就唔会噶啦，我都几肯定我系唔会噶啦。 睇咩场合咯，系要、 啊、 有阵时要出席一啲场合嘅时候，我都会悉心打扮嘅。咁但系又、 啊、即系你嗰啲婚礼嗰啲， 系啦，但系我又唔会话去抢咗个主人家嘅风头咯。吓系啊，咁都要睇情况嘅，我觉得。咁但系如果你话平时翻去开麦啊，落街买下嘢啊，我都系好。casual T-shirt 牛仔褲， 哦、我 舒適最重要。 更甚啦，我即係由頭第一日到而家都冇諗過自己喺時裝方面或者著衫方面係著得好啲。 不過我覺得如果要真係要跟隨潮流咧，其實都幾唔環保啊。 係啊，冇錯啊， 好唔環保。 我呢啲咁純上自然嘅人咧，其實呢個亦都係其中一樣，因為我成日都要消耗喎。 係啊，要換啊， 要換啊，係啊。 咁但係除咗環保之外，都要多錢先做得到。 係係啊，呢個亦都係啊。我自己咧，其實個衣櫃入邊咧。我都幾希望啲衫係越嚟越少添，即係唔知係咪因為人大咗定係點啦？覺得啲衫好似越嚟越少，鍾意比較上簡約，個感覺上會舒服啲。 我自己啲衫咧都係來來去去咧， 其實人 都係嗰啲正式衫咯。 有部分人啦，我唔敢話好多，有部分人咧。其实佢打开衣柜咧，就算好多衫都佢着嚟着去都系永远着嗰两三件，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所以即系对住呢啲人啦，咁我唔知道我系咪其中一个啦。其实买得多衫都冇用、 嗯， 因为其他衫你都未必会着嘅。咁所以譬如有啲有啲朋友咧，因为佢哋都系纯上简约咧，佢衣柜打开可能真系得两件衫，同埋得两条裤。咁佢个穿搭就我今日着咗呢件，咁咪嗰件另外嗰件就。听日着啦，咁、 嗯、 我今日翻到屋企啦，咁居然就拎去洗啦，咁、 嗯、 另外居然咪听日着咯，咁咪有衫咯，即系每一日都有衫， 每一日都手洗， 每一日，而家好多洗，而家啲洗有啲洗衣机咧系折叠式嘅，你唔知嘛？ 有，好似个水桶咁样噶嘛。 咁其实搞掂啦，如果你一个人嘅话 ，one man band， 你买嗰啲折叠式嗰啲，你洗衣粉都唔使多， 系啊， 半壳都嫌佢多，三分一壳倒落去嗰啲洗衣粉啊吓，系啦，所以唔好买洗衣珠。洗衣珠有个嗱，我自己讲个人意见吓，无意得罪洗衣珠嘅发展商，因为咧你洗衣粉你自己调校份量啊嘛，洗衣珠我洗两件衫我又用一粒珠， 系有啲浪费，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嗱我自己咁谂啫，咁但系咧有一位嘅婆婆咧，佢又真系好嘢，点解好嘢咧？呢一位62岁嘅婆婆咧，咁佢真系行喺呢个时代嘅尖端端，咁啊佢自己咧由于都觉得。呢、这个时下实在太多 KOL 啦，咁啲 KOL 咧有阵时都发觉有唔同嘅穿搭啊，佢望下嘅时候咧，佢又觉得原来自己系咪代表年过60就可以盘撇或者叫求其咁样咧、嗯？啊，佢揾到一个咧就系唔系，因为佢话到虽然年届60，特别女士好介意自己嗰个面部下垂啊、身材走样啊。嗯皱纹嗰个问题啊，唔系个个人接受得到嘅。咁但系佢调整咗自己嘅心态之后咧，嗱，内地呢一位嘅婆婆咧，咁佢咧，佢叫做苹果个苹，宝贝个宝，苹宝， 系啦。 咁佢咧就完全无惧呢个岁月嘅洗礼，咁啊，勇于咧就成为咗一位咧就系时装界嘅 KOL。 嗯。 咁我觉得咧，系有型嘅。佢着衫我先唔讲话靓唔靓先。 系咪白头发噶？白头发 一半都大部分都白头发噶啦， 嗯， 系啊，咁佢咧着衫嘅风格咧，其实都几，佢唔单止系有一种靓，而且佢有一种舒服， 同埋有一種都覺得幾光鮮嘅感覺嘅、啊，即係佢啲衫望落其實都唔係話好貴嗰啲衫嚟嘅，反而咧我自己覺得佢喺穿搭上面俾人哋一種真係時尚，唔貴、嗯、但係時尚，然後佢就著到件衫好似好貴咁樣， 同、嗯、埋配搭咯，我見到佢有好多唔同嘅配搭。 係啊係啊，咁、啊、我所以覺得呢一個咧係有好多年輕人咧都會追捧佢嘅一個原因，佢唔單止咧著衫有陣時會穿搭多啲，即係多幾件搭下搭下咁啊、嗯！你話可能內地嘅天氣幾容易啲搭啦，但如果我哋南方嘅話咧，可能真係會比較上辛苦啲啊、 嗯！我見到佢就係譬如入邊著咗件 T 恤，出邊又加件好似類似西 裝，佢有啲背心短褲㗎， 係 佢、哦、都有背心短褲㗎。 佢就算背心短褲咧，佢都有嗰啲領巾啊。 係啊， 係啦， 佢就啲絲巾嘅 friend 咁樣啦，係啦，跟住就攞個手環袋，係啦，摁下摁下咁樣，即係。好少女咁样喺度行嘅，咁佢个笑容亦都系灿烂，咁系因为佢做到自己所喜爱嘅事情。 嗯， 咁就话到啦，有好多人咧都会俾眼前生活上嘅枷锁咧就控制咗自己。咁佢话其实佢都一样有丈夫，佢一样有小朋友，佢都一样有孙嘅。咁但系佢就想成为一位嘅朋友咧，可以话俾大家知道，我哋可以按照住自己嗰个喜好。 嗯、 特别佢有个生命嘅格言咧，我觉得都好好，就系佢话到人生真系匆匆数十载。佢以前咧后生嘅时候咧，就可能真系会拼搏多啲，都想靓嘅。女仔有边个唔想靓啊？男仔都系。咁但系系咪到佢而家六十二岁啦？都仍然就覺得算啦，都冇我份噶啦，咁、嗯、嘅心態咧，佢就覺得唔係。 特別可能多咗時間啊， 係啦， 就去花喺佢嘅打扮上面，嗯、其實都係一種目標嚟噶，我覺得。 係啊， 每一日著咩衫出門口咁。 佢嘅主打咧就係、是、舒適又不失高級感覺嘅穿搭風格， 嗯、 所以咧好多網民咧都相當之喜歡。咁我覺得我係中意佢嗰個嘅穿搭嘅，因為頭先佢都阿 Vicky 都形容咗少少啦。咁同埋佢嗰個靈活嘅配襯嘅方式，嗰、那個配搭咧、 嗯， 即係例如係可能會加好多細細件嘅裝飾品， 嗯、 令到自己嗰件衫望起上嚟咧，嗰個睇落去嗰個舒適度啊，嗰個級數咧會再升華。 嗯， 咁我覺得呢個咧係佢做得好好嘅一個原因。 係因為佢咧有亮眼點啊，有陣時著衫咧，就算你係 T 恤、牛仔褲都好，你有少少嘅亮眼點。啱啱就話啦，呢、這個婆婆咧就用咗啲領巾啦、啊，放喺 以前我讀書嘅時候著牛仔褲咧，最中意就加條鐵鏈就掛住咯。有曾經有個咁嘅年代嗰個，你記唔記得？ 我知 嗰啲牛仔裤加条铁链，其实我到而家 跟住就掉落嚟。 以前我起身，我以前有加过嘅嗰条铁链，特登买嘅。系我到而家都唔知嗰条铁链做乜嘢嘅。 我冇特登买嗰条铁链，但系嗰啲牛仔裤上面有附加嗰啲铁链。 系啦， 系啦， 有少少即系我觉得自己似 security。其实嗰条铁链我后屘 extend 到咩程度呢就系我加埋啲锁匙嗰啲锁头喺度咧，我发觉原来真系一模一样。 咁就唔使唔见啦，条锁匙 系唔使唔见咯。咁你翻到屋企， 你而家都继续可能带动翻个潮流。 唔会啊， 而家 Y2K 啊嘛， 而家系 Y2K 呢个系咪 Y2K 嘅年代我都唔敢讲，可能再之前九十年代嚟讲啊呢个。 我嘅意思就系 Y2K 都可以翻翻嚟而家呢个年代再 hit 翻，咁铁链可能一样。 铁链都一样， 甚至之后摆埋喺条颈度做装饰， 可能兴翻以前王菲嗰啲菠萝头咧，记唔记得？王菲系咪唔知边只歌啊？梦中人啊，系咪菠萝头？我唔记得系咪梦中人，佢有曾经有时菠萝头噶嘛？嗰阵时咧出个啲新闻，即系花边嘢噏两句啦。佢嗰阵时就以前系王靖雯噶嘛，咁、佢一变王菲啲唱片公司啦，唔紧要啦，你自己个人风格啦。跟住一剪咗菠萝头，唱片公司喷血。因为都谂住你以前王靖雯个季后风个年代，你都系即系美女一个咁样，因为菠萝头咁未必过接受，系啦，有风格啊， 同埋令到我哋到而家都记得，其实佢系成功喎， 系啊系啊， 令到大家记得咗咁多年。 咁所以咧，风格嘅嘢咧就系咩年纪都好，咁你可以就不影响到人嘅情况底下咧，你可以自己试下多啲唔同嘅穿搭，搵翻嗰种快乐青春嘅感觉。呢个婆婆有阵时都会。黑衫黑褲咁，但系拎住杯嗰啲咖啡咁樣，孭個斜孭都喺條街嗰度行噶， 有型啊， 所以相當唔錯。咁啊，按照翻自己嗰個嘅意思啊，即係對時裝嗰個嘅意志，好好地配襯一下，跟住先至出門口啦。 重複去改，難改寫我。 眼睛，怪我天生是废纸。 19分嘅时间，佢系超同，不是你的形状，但是是你的风格。好啦，听听我哋即场 KOL 啦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最近咧，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艺术展览啦。咁船仔咧都好中意去行下呢啲咁样嘅展览嘅。咁但系咧又发现，哦，原来平时我化开嘅妆咧，真系日常一啲，就好似唔够艺术噶，或者唔够呢个艺术嘅气息。咁所以咧谂紧啊，会唔会有一啲清冷感重啲、艺术气息重啲嘅妆容咧，可以帮到手啦？所以咧呢个时候就要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 早晨啊。 嗱，如果我真系想出入呢一啲艺术少少嘅文艺气息重少少嘅地方嘅时候，点样可以营造一个清冷啲嘅感觉咧？ 其实想突出翻呢个清冷感嘅妆容咧，其实我哋有几个部分嘅，即系你可以话想化一个好自然嘅啡通嘅 smoky eyes 都可以，或者你想突出某个部分，即系突出你嘅唇妆部分都可以。 咁譬如我哋讲咗个纯粹系用一个啡通啲嘅眼影啦，所谓啱通啲嘅眼影嗰个低饱和度系有几低先？ 其实睇翻你嘅轮廓啦，咁如果、因为每个人受妆或者中意嘅几夸张嘅程度都唔同，点样为之一个啡通嘅烟熏眼 smoky eyes 咧？其实你系上下眼做一个啡通色调嘅一个眼影大范围使用。咁如果你受妆嘅程度或者你喜欢嘅程度高咧，你可以擦完个眼影之后开眼见到个范围系多过双眼皮嘅位置。 哦， 系啦，多好多，系啦。正常会开眼见到少少位置系低范围。 應該咁講，可能你雙眼皮開眼見到係一 cm 嘅價錢，你係三 cm 以上咧就代表大範圍啦。係。咁大範圍使用同個一個啡通通調做一個煙燻眼咧，再配合成個通調都係以啡通為主。 嗯。 因為始終用啡色嘅眼影嘅煙燻眼咧，你配合翻啲橙紅色嘅胭脂嘅配合翻。只成個通調，你唔會用啡通，你會配個粉紅色最 嘅。係啊係啊。係 啦、 啊， 因為個通調唔夾嘅，所以用翻同一個豆沙色系啦，或者啡通通調嘅顏色做嘅感覺咧，你望落去咧，感覺上會藝術氣息強啲嘅。 係 啦，感覺上係啦。 咁嗰只啡通咧，我突然間諗起，用咖啡嚟形容一下咧，如果輪廓即係深啲，係咪就可以用美式咖啡嘅嗰種深？然後如果你係即係叫冇咁濃嘅，你嘅妝嗰啲輪廓比較淺啲嘅，咁、就可以用好似係 latte 咁樣嘅嗰隻啡色咧。 正如船仔你咁講，啱嘅係啦，即係可以用翻啲如果輪廓深啲嘅，用翻啲深色啲系列嘅啡通都可以嘅。 哦， 咁當中你覺得可能成個啡通嘅煙燻眼好沉悶咧，不妨加翻啲金色系列嘅閃粉或者一啲點綴翻喺眼皮上面點一下，少少令身都可以。 系，咁有冇话呢啲叫做清冷感嘅妆容呢？我成日见啲 model 啊，可能又睇过外国 model 啦，我硬系觉得好似个轮廓修饰嚟讲咧，个鼻梁咧系要特别挺直嘅，咁就显得你个人咧好似优雅一啲，系咪真嘅呢？ 因为咁讲，佢哋嘅轮廓修饰会做得好足够。 嗯、 即係佢同佢哋嘅陰影嘅位置啊，同埋光影嘅位置做得好足，令到成個感覺咧輪廓好深。 係， 再配合翻嗰個啡通，因為始終啡通嘅煙燻眼咧，佢會令到我哋隻眼嘅感覺上視覺效果會凹咗落去。 嗯， 咁令到隻眼放大之餘凹咗落去咧，其實嗰個眼會放大，會輪廓深咗好多。 哦， 係啦，咁望落去好似歐洲歐美嘅輪廓咁樣咯。 係，咁如果係咁咧，我條眉使唔使話棱角一啲嘅咧？ 因為以前咧，咪好興一字眉韓式嘅，好自然嘅。咁、但其實而家風氣分咗兩邊，因為咧條眉就好誇張，會比較深色啲嘅。 係。 係啦，勾勒翻成個眉形出嚟，一係咧就做翻自然啲嘅一啲效果，自然畫眉方、或者可能野生眉嘅效果。但我建議咧，如果你假設去出入一啲比較藝術啲地方或者一啲奢侈品嘅地方咧，我建議啦，咁不妨畫翻深色少少，因為始終你化咗一個煙燻啡色嘅 smoky eyes 咧，其實你要條眉要壓得住隻眼妝嘅效果。 哦， 咁如果你化到好比較深色啲嘅煙燻眼，或者化到啡色嘅通調嘅 smoky eyes 咧，你條眉太淺色或者係冇畫到眉咧，其實你發覺個妝感唔配合啊。 嗯， 係啦。 咁所以其實條眉都唔可以話太淺色， 唔可以太淺色。 咁咪好興染眉膏或者 gel 眉嗰啲嘅，通常都係再整淺啲你個眉毛顏色噶嘛。咁嗰啲就可能唔太適合啦，係嘛？ 唔太適合啦。 嗯，咁如果係譬如胭脂咁樣，我應該用啲乜嘢顏色好咧？ 其實如果用咗係啡通通調嘅煙燻眼咧，不妨用翻啲橙紅色嘅，啡啡紅紅嘅效果嘅胭脂為主咯。 嗯， 系啦，就唔建议用翻粉系啦。 系，唔系嘅话就有春天得滞。 有春天得滞啦。 咁就唔系好夹，好似系。 成个通调唔夹啦。 系。 色调唔系好夹咯。 系，咁如果系个唇妆嚟讲咧， 我就建议用翻啲雾面效果会好啲。 哦，就唔系话而家咪好兴嗰啲 令 身嘅。 系啦。 咁啊系，如果系高级感又好似唔系好建议啲 model 用啲咁。 咁 glossy 咁令身嘅效果， 可能咁樣就感覺誒妹妹啲咯。 所以用翻啲豆沙色系啊，或者豆沙玫瑰紅呢啲效果嘅顏色嘅霧面嘅唇膏，或者哑光嘅唇膏、唇彩都可以嘅。用翻個唇妝部分咧，襯翻成個妝容嘅整體性咯。 嗯，咁如果係嗱，頭先都講到咧，用一啲嗰個飽和度高啲嘅，可能係紅唇咁樣。 嗯， 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個眼妝係咪都要減翻啲啦？我就唔可以再用煙燻眼咧？ 係啦，因為我頭先開頭都有講咧，有兩個妝感咁，一係就用啡通嘅煙燻眼，另外一個咧就係用翻啲唇妝為主部分。咁其實咧可以用紅色為主嘅唇部產品，係啦，成個唇形勾勒翻出嚟。咁相反啦，眉妝眼妝都會減淡，胭脂都會減淡，主要突出翻個唇妝為主。 系， 系啦，咁眼线部分用翻自然嘅睫毛啦，自然嘅 mascara， 系 啦，咁再画翻条拉长嘅眼线就可以，即系你可以略略轻轻地带少少啡通或者你喜欢嘅眼影颜色都可以，但主要着重于成个妆容嘅重点，着重于喺个唇部位置。咁当然你唔系唔化眼妆，唔化眉毛啦，唔化胭脂啦，咁当然减淡意思系都有嘅，只不过系唔系忽略，系减淡啫，但系主要落喺唇妆部分咯。 嗯，咁既然系咁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唇妆咁重要，就系、是、唇妆系咩咧？好易甩嘅。 系啦， 我应该令到佢唔好甩啦。咁有咩办法可以令到我个唇妆 keep 耐啲咧？ 我見身邊好多朋友都唔係好中意用唇線筆，因為自己化唇妝嘅時候咧，其實好方便。你自己化個唇膏，女仔好自己畫唇好方便嘅啫。咁、但係不妨試下用唇線筆咧，去繪畫翻成個唇形出嚟。因為如果假設你想畫一個好精緻嘅唇妝咧，其實你佢出入一啲藝術嘅地方，或者係想嗰個清冷感高啲咧，你如果用翻啲成個唇邊會好朦朧嘅時候，望落個唇妝唔靚。相反你好精細地勾勒翻個唇形出嚟嘅時候咧，咁就方便啲。同埋你可以感覺上個唇形會靚好多， 係、尤其是你係明鋪喺個唇度 唇妝係咪？ 咁你就可能你個眼影已經慳咗啲時間，就慢慢勾勒翻你個唇啦。 用翻同色調嘅，即係可能想今日你用呢一隻顏色嘅唇膏，大紅色嘅或者砖紅色嘅，用翻同色調嘅唇線筆，成個唇形畫翻先。咁畫咗個底咁樣類似，咁再喺面度加翻你嘅唇妝產品，其實嗰個唇妝就會好 keep 嘅。 哦，反而是因为你落了这个唇线筆之后就会 keep 啲， 因为你唇线筆已经打了个底，即是你画了下去同一色调的底，咁当然同一色调不是完全一样啦，即是类似的颜色啦，当然是，咁你再用你喜欢的唇膏的颜色，因为已经化了两层，因为始终你不断加厚一个部分呢，其实它襟好多的，咁当然是啦，咁仲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搽完一层唇膏之后，你再用纸巾印走去，再搽、再印再搽，咁其實始終佢係一啲有色素、有啲顏色嘅效果嚟嘅，你不斷重複加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佢會沾染更加多個色嘅，佢就更加難甩，不停加，再印走不停加， 係 啦。咁當然可能兩三次之後，你就可以 keep 得更加耐啦。 咁我想問呢一個唇妝咧，你覺得係霧面適合啲定係靚身啲嘅？ 都係霧面， 係 啦。同埋坊間或者我之前都有教過，係應該可能印走之後落碎粉再擦。即係再搽翻你嘅唇妝產品啊嘛，唇膏，再印走再搽水粉都可以。不過如果唇部比較乾嘅女士就唔建議搽水粉啦，因為始終水粉係定妝嘅， 係 我嚟定妝，因為其實喺濕嘅產品上面加啲水粉咧，其實會令到佢 fix 咗好多，會持久好多嘅。咁、但係唇部乾嘅女士就唔建議。 系啊， 即系甩皮嗰啲。 系啊，我都真系试过咧，就咁搽碎粉，即系我觉得唔得啊，佢反而甩得仲劲啊。 系啦， 因为我真系太干啦个皮肤，个唇部。哦，咁所以咧，其实系真系有两个妆容啦。咁第一个咧就系、一个少少嘅 smoky eyes 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强调我哋嘅唇妆，然后减淡减弱我哋嘅眼妆部分嘅。咁呢两个妆容咧，大家如果都系想参加啲嘅艺术节活动啦，或者睇一啲嘅画展等等咧，都系非常之适合嘅。今日唔该晒阿东，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好，搞掂晒，咁又听完阿东，又听完船仔啦。出边26度嘅气温，转头分途广播噶啦。咁神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至于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我哋转头二台见。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 晨光第一线KOL 系列。 好啦，系晨光交通天文台先至啱，咁啊7:08啦，咁啊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喺度啦， 仲有 Vicky 喺度， 仲有 Vicky 喺度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上有我哋嘅 Pink Lady， 系啊， 早晨啊两位，小白早晨， 因为今日咧。Didi 真的 Pink Lady 喎，佢全身都粉紅色喎， 係啊， 係咯， 就粉紅色指甲。 哇，借嚟摸一摸。 Bling bling 系喎，指甲都系粉红色喎、 啊。其实我中意粉红色啊，我讲过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知啊。黄色啊、绿色啊、橙色啊，呢啲咁鲜色嘅咧，我好中意。 头发粉红色，你有冇染过啊？ 咁又冇咁潮，同埋我唔中意咯。俾我感觉吓，我唔系好中意人哋染到啲头发咧五颜六色嘅、啊，即系少少好似我咁少少大红都 OK 嘅。 系啊系啊， 好似你咁样少少都 OK。其实你呢啲颜色我都唔系好中意嘅。点解咧？因为我唔系好中意人哋染有咁多颜色上个头度咯、啊。所以我唔希望我仔会染到啲头发有咁颜色、啊，所以我。以身作則咯，係咪啊？咁、如果佢要咁樣染嘅話，我又講唔，我又話唔好嘅話，自己咁做唔係咁好，我覺得。所以我都係堅持住少少紅、少少啡都 OK 嘅。 哦，哎呀，好彩我今日都係少少。少少啡，都唔係 少少 嘅， 唔 係因為洗得多啊， 係咪啊？ 係啊，洗得多開始甩。 喺你身上有型好 多。又就嚟炒咧啲頭髮，其實前兩日我就直頭個嗰個頭髮咧，阿嘉明同阿 O 就有見過，變咗紅紅地添嘅。 紅紅地、啊。 因為我有隻紅色嘅 gel 噶嘛。 哦。 係啊，咁啊一路 gel 嘅時候咧，佢個頭咧就變咗做棗紅咁樣嘅。 係咩？我見你咁耐，好似都係呢隻色。 我轉頭 send 翻相俾你睇啊！ 啊，好啊，好啊。係 啊 ，send 相俾你睇。 好開心啊！好耐冇見你啦，好似。 係嘛？ 系冇同你开麦好耐啊！ 最下旧先啦，咁快啲嘛！ 交通冇乜嘢，唔好讲住听睇先，冇乜特别嘢，真系。 见你一入嚟啊，知你今日交通冇乜嘢啦。 系啊，最好系 四万咁口， 最开心系咁啊！好开心、啊，你同啲小朋友去咗旅行啊！ 系啊，系啊，系啊， 去咗应该嘅， 都去咗差唔多一个星期啊！ 系啊，好耐 啊，一个星期。咁嗰阵时就自驾游啦。咁由呢個熊本入咁啊，去喺呢一個嘅福岡走咁樣嘅，咁啊自駕遊就係因為始終一家四口喎，咁有個四歲嘅細路仔咧，咁要佢周居勞頓，我又唔好意思， 冇錯， 係啦，因為佢辛苦咧。即係我攰， 係啊！你抱住佢咧，係咪啊？係啊，同埋咧日本通咧，冇所謂。 你又唔好咁講，你又以為咧我真係為佢好，其實倒翻轉頭都係為自己，因為真係佢攰嘅話咧，一路搭車咁啊，一路行咧，其實細路仔佢呢個年紀去到我諗三四點啊，佢都會繼續同你行嘅，就算佢攰都會繼續，因為佢開心啊嘛。不過咧，佢啲情緒或者佢就會開始有啲失控， 控制唔到咯， 控制唔到，因為佢攰啊，係啦係啦， 一眼瞓小朋友扭眼瞓真係不得了， 冇錯。咁啊 ，D D 都明，咁啊佢開始攰嘅時候咧，就完全唔受控制啦，咁啊好怕佢橫衝直撞，咁啊驚呢啲咁嘅情況，因為嗱香港即係又有你見到綠公仔咁，梗係又會自己行，紅公仔會停啦。但去到日本有陣時候，你綠公仔行過馬路，就側邊仲有啲車會轉過嚟噶嘛，係咪？即係有啲地方都係噶啦，你過馬路嘅時候咧，但係側邊仲有車攝入。 系啊，就唔同香港咁样揸车，所以其实都危险嘅，真系要好小心。 咁所以咧，我就即系有见及此啦，所以我就谂，不如算啦，喺揸车啦。咁有啲咩佢攰啊，定系点啊，就抌佢上去架车嗰度。咁啊，希望可以佢冇咁攰。咁然後我亦都可以輕鬆啲。 其實好開心嘅，去旅行自駕遊咧，唔好話小朋友，大朋友咧都中意嘅，方便啊嘛，唔使下下要等車嘛。 係、啊。 所以我哋好多時候日本都係自駕遊。 不過揸車同搭車，我覺得兩個唔同玩法嚟嘅。揸車咧，而家我小朋友係啦，小朋友就細啦，咁啊揸車方便啦、安全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佢哋大少少嘅話，亦都唔需要，譬如因為九州啦，北邊咧就都係比較上大嘅地方嚟嘅。咁如果要去幾個城市咧，喺揸車方面真係會方便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將來佢哋大咗啦，十幾歲啦，中學啦，咁啊再同佢哋去旅行嘅，如果佢哋肯跟啦，咁同佢哋去，係咪講咗你心聲咧？ 唔係，我仔而家都肯跟嘅，所以拖緊拖。 咁如果佢哋即係都肯跟嘅話咧，去只係去一個城市或者兩個城市咧，搭車我都覺得好方便， 方便好多， 同埋可以體會嘅嘢更加多。 咁啊當然啦，揸車有揸車嘅玩法，搭車有搭車嘅玩法啦。不過大朋友搭車有樣，唔係大朋友揸車有樣唔好啊！你知咩唔好啊？唔可以飲酒啊！ 哦， 好似我老公佢話：，你次次 好彩呢個世界上有啲零酒精嘅飲品啫。 但係佢唔係啊嘛，所以我話冇辦法啦，係咪先？佢要真係點樣偉大少少啦，為咗幫我哋舒服少少咧，所以佢唔飲得酒咯。咁話、下次我都唔制啊，我都寧願咧可以搭公交咁樣。 哦，因為如果你問我嘅話啦，其實我去到當地都有約翻當地嘅朋友出嚟見面啦。咁佢哋咧。哦，真係好好好有禮貌喎、佢話如果我譬如嗌啤酒可唔可以啊？我話可以啊，不過咧呢間鋪頭你幫我 check 下會唔會有嗰啲零酒精嘅酒類飲品咁樣啦，係啦。咁雖然件事有啲怪零酒精嘅酒類飲品，咁但係佢咧就睇翻咩咧，佢話有㗎，咁所以就大家可以飲翻杯， 少少。 因為我又唔係話好中意好，我唔係好享受醉嗰個感覺。 啊，醉嗰種感覺，我直情係覺得唔舒服。 如果你覺得嗰種酒香嘅麥味你係喜歡嘅，咁我又覺得譬如零酒精 嗰啲都已經可以即係代表到 少少品嚐下已經夠啦，唔需要喺度做。唔知啊，每人感覺唔同咯，我覺得做就好難搞，我幾開心啊！嗱，有小朋友，第時 Vicky 你都知啊，有小朋友嘅責任真係好大，同埋去同佢去旅行好開心，好似我哋細嗰陣時咧，都成日去澳洲噶，好開心噶， 係嘛？ 係啊， 追袋鼠。 唔係啊！你知唔知澳洲係咩啊？我哋嘅年代咧，我爸爸媽媽好窮啊嘛，我哋去澳門同長洲，幾開心啊！各有各去咯。 呢咁嘅 get 咧， 我哋嗰陣時 我點估到 環境都有而家咁富裕啊？去日本嗰陣時食都比較困難啦。咁啊，但係我爸爸媽媽都盡責嘅，即係想我哋開心咧，咪同我哋去澳門同長洲過夜咧，都好開心噶。只要小朋友嘅話有得去第度誒過夜， 啱啊啱啊， 唔係一定要去到好遠㗎，都好開心。 自在同咩人去啫嘛？ 冇錯啦，同埋小朋友得周圍走啊咁樣，所以我都好記得嘅。我成日同人講，我細個成日去澳洲嘅，澳門同長洲。 係啊，而家生活即係香港人嘅生活都叫做比其他地方真係富裕咗嘅。係咁、 啊、 所以都有機會去下其他地方，一嚟可以一家人聯誼下，二嚟可以即係都為小朋友增廣見聞，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最主要都係一家人一齊去，我覺得呢個先係重點啊。 每個地方都唔緊要嘅，即係去得遠就遠，近就近咯。係 咯， 最緊要陪伴啊。 係 係啊，所以我相信今次你兩個小朋友咧，都係永遠都記喺心裏邊。 希望啦， 記會記得。 我會成日俾翻啲相佢睇嘅。 係啊， 佢唔記得我又俾翻啲相佢睇。嗱，我真係有帶你，嗱，我真係有帶你去。 男仔更加內斂少少啦，佢擺喺個心裏邊，但係佢記得曬。 我完全睇唔到佢哋內斂嗰面。 佢內斂就唔會講俾你聽啦。個女仔咩？好似我咁支招罩罩咩？好似我仔佢記得佢啊，媽咪你細個同我去過。邊度佢完全記得㗎，係啊，所以開心啊！我哋講翻交通，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今朝早咧都係恆常嘅車龍啦，就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啦，咁另外咧就係大埔道啊，深水埗嘅大埔道咧有呢個爆水管，大埔道去長沙灣方向近住石硖尾街嘅慢線咧就封閉噶，經過小心。咁另外有個梳士巴利道咧，早前呢個水管緊急維修，咁好彩啦，今朝早咧已經係完成咗嘅。咁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漢口道啦，同埋漢口道去北京道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嘅封路咧都係解封嘅， 哦、 就係咁啦。 一段時間嘅咯喎，呢個封路。 呢個梳士巴利道就幾日啫。 哦、幾日其實 都 OK 嘅，都唔係太耐嘅。咁、 哦、 但係今朝早最新嘅爆水管封路咧，就喺深水埗嘅大埔道嘅。 係 有冇時間啊？ 有。 咁啊，講啲好消息俾大家聽啦。梗係巴士線啦， 係 加班啊，即係多要求嘅話咧，咁就會多幾班。我講咗好多次啦嚇。咁、今次咧增加班次咧就係過海瑞巴936A 就由荃灣嘅石圍角去銅鑼灣嘅棉花路嘅。 誒、呢條路你搭到喎、 啊？咁樣就會經呢個和二合道啦、石蔭路啊、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啦，興華街西、上環、中環、金鐘灣仔，佢行就行西隧走嘅。咁、星期一至五嘅啫，咁啊唔係由荃灣石圍角開出，就星期一至五同星期六都有嘅。咁但係由銅鑼灣開出咧，就只係星期一至五嘅啫。咁佢加開咗幾班嘅，咁啊由荃灣開出咧，就朝頭早嘅七點啦。7:12、7:25、7:37、7:50同埋8:05嘅。咁、另外星期六都一樣係有五班，有平時少啲嘅，而家多咗啦。咁啊7:05啦，7:20、7:35、7:50同埋8:05。比較特別咧就係、如果佢由銅鑼灣嘅棉花路開出咧，嗱、除咗係淨係星期一至五之外咧，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咧係冇㗎嚇。即係佢係只淨係方便你荃灣去銅鑼灣嘅朋友咯。咁、由銅鑼灣開出星期一至五咧，就都係得。一班嘅啫，黃昏嘅6:03，即係俾你翻翻去荃灣。 咁難記呢班， 唔緊要，你哋上網 check 到噶啦，936A 線啊。咁、大家記住啦，唔好諗住啊，星期一至六啊，都係荃灣有咁多班，佢銅鑼灣就有咁多班啦。錯嘅，荃灣有好多班，但係銅鑼灣真係得一班，星期一至五黃昏6:03俾你翻翻去荃灣嘅。 係， 但係好消息嚟嘅，冇錯啦。咁你由荃灣加開多幾班嘅話，大家都開心啦。 係啦， 因為其實荃灣都好多人去銅鑼灣翻工。 係啊，同埋咧，即係我都要咁講。港鐵線咧都係好多都好方便嘅，四通八達。但係荃灣線由荃灣站搭到去金鐘再轉車咧，其實都好攰啊。 係啊，因為行西 隧咁長， 同埋最主要行西隧真係好方便。一上條三號幹線，一行西隧啄啄聲咁啊去啦。 係咯， 係啊，好 快。我以前細個有住過美孚噶嘛，咁我媽媽係中環翻工嘅，咁我美孚搭呢一個荃灣線去到中環咧，雖然都唔使轉車，但我細個都會覺得哇。哇！逐個站喺度數，細個冇耐性啊，同埋細個冇手機嘛，係咁你真係望住嘅，咁又冇拎書去睇嘅時候，又冇拎雜誌漫畫咧，你真係望住嗰個。唔係啊，以前嗰個路線圖都唔識喐添啊！你淨係望住逐個站喺度過 啊！所以你咪中意比較搭巴士咧？ 系啊， 系咯，你俾我 有风景睇啊嘛，系啊， 多啲嘢望， 系啊，见到啲人啲人生百态啊，见到啲靓仔靓女可以望下咁样， 系咩？望靓仔好啦，你唔好望靓女啊， 系啊，你而家望得靓女啊，你望小朋友可以， 而家望靓嘅靓小朋友， 可爱小朋友咯，可爱小朋友就会好开心嘅， 系啊，系啊，系啊，睇到好多人生百态啊，都系开心嘅，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好，唔该晒 Didi， 好啊，咁咧，其实今日天气咧就系点样嘅咧，同大家睇一睇先。早晚部分时间就是多云的，早上沿岸就有雾，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最高的气温今天去到32度，而新界部分地区就会酷热，会再高多一两度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新界的朋友就记得喝多些水啦。 哇，担遮添啊，随时都要。 是啊，会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而展望听日都是大致天晴，日间就炎热，但是过多两三日之后又落雨了。 哎呀，咁啊，而家就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都系低水平嚟嘅。好啦，我哋望埋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啦。咁今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咧，其实都系太阳都会喺度嘅，咁有啲云啦。星期三开始咧会有啲雨水噶啦，星期三、星期四有啲雨水噶啦。咁至于你话真系落雨嘅话咧，今个星期六日如果大家有准备一啲叫做户外活动嘅话咧。咁有啲弊翳啦，咁有機會咧就落雨啊，影響咗。咁去到下個星期一，即係七天之後咧，咁啊嗰個落雨咧更加係中至到高級度嘅概率添。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嚇，咁啊睇下呢一個天氣嘅變化。我尋日咧亦都同阿仔仔咧就去咗呢啲户外地方，咁佢有足球比賽，咁啊由朝頭早10點就去到呢一個嘅黃昏嘅6點啦。咁我咧就曬足全程，因為我又冇攞遮。 我都晒黑咗啊！琴日 咦系，你块面同你手唔同颜色噶。 系啊，而家晒黑咗。系咯，琴日都同咗我啲狗狗去游水啊，沙滩 系啦。咁啊，耐唔耐同呢一个阳光玩游戏咧，系好事嚟嘅。听啲中医师讲都话个肾啊， 系 吸 系啊， 啲营养 啲太阳 系啦，唔系嗰啲能量 去湿啊。 啲能量储喺个肾嗰度，能量阿 Terry 成日个能量储喺个肾嗰度嘅，咁啊，所以咧就大家晒下太阳，咁啊多啲咧就玩下都 OK 嘅。咁如果你话落雨天嘅时候咧，咁有啲朋友，譬如好似船仔咁啊，中意落雨天啊玩下瑜伽啦，系落雨天嘅就喺屋企咧做下嗰啲咩 HIIT 啊，跳下跳下嗰啲咧，其实都一样出好多汗啊。 嗯，系啊，最紧要出下汗，身体好啊嘛。 系啦，咁啊出完汗，身体好，咁啊排汗功能正常嘅话咧，咁啊都应该 OK 噶啦。咁所以今个星期咧嘅天气咧，我觉得如果大家要做户外活动嘅话咧，可以摆翻喺星期一啦、星期二同星期三嘅。咁之后嗰啲日子咧，就尽量留翻喺啲室内嗰度咧就活动啦吓。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咁啊，晨光大学咧，阿 O 继续请嘅志在社嘅创办人啊，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 ，O， 早晨，大家好。 系啊，同我哋一齐咧跟进下第三集嘅生死教育啦。咁嗱，人咧就实会有一个终点嘅。记得咧上一集咧，主持人阿 O 咧就 mark 咗啲 notes 吓，咁就话啊，我哋下一集咧就要讲下一个题目咧。就係啊，點樣開口咧講生死？因為咧，同至親嘅人去交代自己一啲患重病嘅經歷啊，好多時候啲長者啦，以至啲重病者咧，都會隱瞞嘅。咁到時候變咗自己就所有嘢都屈埋喺個心。我哋今日咧就由重病者嘅角度開始講先，咁下一集咧，我哋就由咧照顧者嘅角度咧，再反方面 fit 翻去講，好唔好啊，周博士？ 好啊，好啊，我咁不如我讲下啦。我哋每个人终会有一死，咁同时咧，我好多时我面对家人或者最亲嘅人啊，面对重病嘅时候点讲咧，觉得好难开口啊，大家就隐瞒。结局到真系离世嘅时候咧，就好沉重。特别在即家人咧就会好内疚吓。咁我想讲一啲好简单嘅 tips 俾大家。嗱，第一样我想讲咧就系，其实一个患重病嘅人咧，佢内心已经系不断谂紧死亡。佢只係唔知點講嘅啫，佢一定係諗好多㗎喇，佢好多後事嘅安排啦，佢可能有擔心、有焦慮、有恐懼、有內疚、有不安、有各種情緒，其實佢係好想處理嘅。但好多時因為我哋作為家人呢，作為伴侶呢，我哋唔敢講、唔知點講、好驚點講，於是我哋冇出聲，結局反而引起更大嘅問題。有幾招好簡單嘅啊，我不如今日我先講家屬嘅角度或者伴侶嘅角度。 好啊，好啊。 第一呢就係好直接 讲俾佢听，我多谢你啲乜嘢，我欣赏你啲乜嘢，好直接讲俾佢听。譬如阿妈，其实咧，我谂起咧，15年前咧，全靠你当时咧做咗乜乜乜乜乜，我就去咗边度，哇！嗰次帮咗我一忙，或者3年前咧，我病嘅时候咧，好多谢你日日嚟探我，当时我真系冧晒噶，当时我婚姻又出问题啦，好多谢你。而最紧要系讲啲乜嘢咧，系讲佢嘅付出让我学到啲乜嘢，让我成为一个点样嘅人。阿妈，我从你身上咧学到咩叫慈悲，咩叫勇气，咩叫真诚啊！呢个永远喺我心里边。嗱，即系话唔系净系讲嗰件事嘅，多谢系多谢佢嘅内在特质，同埋嗰啲内在特质系会陪伴我一世嘅。咁呢个第一招，我哋值得可以做嘅，无论家人或者伴侣咧。嗱，第二招啦，第二招系升呢嘅，特别而家屋企人咧，同埋其他嘅主要嘅屋企人一齐写张卡。或者一起拍个好简单的 video， 用手机都可以拍㗎嘛，每人一分钟係咪，就一起最 close 嘅亲戚啊，一起讲俾佢听，或者做张好好 fancy 好温馨嘅一张卡，画啲公仔画啲图啊，每人多谢佢几句，画一条片呢，千祈唔好低估呢个力量喎。我遇过好多临终嘅病友，就因为家人送咗呢张卡同埋拍咗呢个咁简单嘅 video 呢，佢日日重复睇啊，佢直头话佢睇咗几百次，是每次睇嘅时候佢都感动，係俾返力量佢呀，让佢觉得佢呢一生唔係白过㗎，得唔得呢，个第二招可以做。第三招啦，嗱，好多时候我哋发觉喂嗰层楼嘅安排点呀，啲后事安排点呀，你啲遗物点呀，大家都唔讲喎，到对方真係离世呢就嗌交呀，反面呀，即係成个兄弟姊妹呢，一个完丧礼，我处理个好几单係点样呢，丧礼之前冇事嘅，大家死忍。到个丧礼一过咗咧，哇！兄弟姊妹系反晒面啊！阿妈话嗰层楼俾我嘅，唔系写咗我的名，几时有讲冇讲过？哇！真系好伤啊！ 其实 大家嘅伤 系啊，呢啲都有好多嘅朋友仔咧，其实都面对住呢啲嘢，其实个伤痛都未完，一嚟就要处理钱。其实钱就最可以分配得宜一啲嘅，情感就反而咧难啲去 handle 嘅。咁但系当钱同埋情感夹杂埋一齐，大家就会有好多埋怨啦，好多躁动啦，甚至乎会大打出手啦。我都见过呢啲情况，主持人亦都真身经历过屋企曾经都有呢一类咁嘅事件发生。嗰阵时我就系小朋友，我唔懂啊，我唔懂得哇，其实。点解大家要咁激动嘅？唔系兄弟姊妹相亲相爱嘅咩？直情喺个坟前或者喺个叫做灵堂入边大打出手，我都真系有见过。所以呢一方面，其实我好欣赏周博士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方法，适切咁样可以去支援我哋啊！多谢周博士，交翻俾你继续讲。 好啊，欧，你讲得好好，其实好伤感嘅，甚至喺灵堂嗰度就开始嗌交，甚至系。几十年前屋企人嚟嘅，呢个哥哥家姐细妹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反晒面。一讲嘅时候咧，好愤怒，愤怒背后咧又心痛，又内疚，又无奈。然后到自己一个死嘅时候，大家系好沉重，好沉重。咁呢个系时有发生，其中一个好关键咧，就死亡系一个禁忌，大家唔讲得。其实正如阿欧你所讲，金钱其实可以好简单有一个简单协议咧，大家就好清晰啦。个技巧好简单嘅啫，好简单。同一个病重嘅屋企人讲，嗱，其实佢已经谂咗好多，佢就唔知点讲，大家都唔知点，就问佢啦。譬如阿妈或者阿爸，你啊仲有啲咩心愿啊？你讲俾我听啊！你有啲乜嘢心愿？你甚至唔需要提死亡呢个字嘅，或者阿爸，你仲有啲咩好想提醒我哋噶？有啲乜嘢你好想同我哋讲，佢结局就会讲。譬如我当年呢，我处理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哥就系咁样啦。我同我妈妈讲：妈妈，你仲有啲咩心愿啊？仲有啲咩嘢想我帮手噶？哇！结果我吓亲啊嗰日，我阿妈讲成个钟啊。嗱，嗰个柜桶嗰啲衫俾阿乡下嘅七婶嘅，嗰啲又分好啦，嗰啲俾阿舅父嘅。另外咧，嗰度咧有10万蚊就俾你嘅。嗱，嗰啲戒指咧就俾阿哥嘅。嗰啲係俾阿細佬做乜乜乜嘅，嗰啲頸鏈係俾阿邊個俾佢女朋友嘅，我就嚇親阿媽乜，原來你咁富有嘅咩？你收埋咁多嘢，我從來唔知喎。即係其實好搞笑嘅嗰個場景係點樣呢？原來我媽係諗曬，但係佢唔知點講啊！佢日日喺度盤算嗰8年後事，但係佢講完之後咧就好簡單啦。咁我即刻記低曬佢咯，就同我啲兄弟姐妹之間好好簡單開個會，即刻講嗱交代曬啦。大家咪跟住做嘢，之後就大家攞出嚟講啦，啲衫甚至攞出嚟，呢啲衫咪攞洗啲好舊啊，呢啲抌咗去，結局就好輕鬆、好清晰、 好舒服。所以当我妈离世之后咧，我哋从来冇嗌过半句交，大家跟足指示，大家非常清晰。所以呢几部曲咧，我鼓励大家，即系其实病重嘅人咧，佢自己都绝对唔想成为人嘅负累，佢自己都好关注，即系佢自己佢好惊吓亲你哋，我哋家人又好惊吓亲病重嗰个人。大家都活在自己的恐惧、焦虑和投射当中，所以我们学习这些小技巧，我相信对于大家我们挚爱的人，大家都带着爱去行上人生的另一个阶段，送上永恒的祝福。而对于实际的事情，大家可以作出一个很妥善、一个双赢、多赢的安排。好唔好 ？K 啊，我你觉得咁？ 我完全觉得系需要呢一样嘢，所以点解成日话生养死葬需要一条龙嘅服务，而且系除咗关切一啲财富嘅分配以外，其实情感嘅输出亦都好关心得到咯。咁嗱，下集啦，我哋再容许我哋多啲时间，再多讲喺照顾者面向啦，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啦？咁 please 到一啲病患者或者。将近临终离世的一些朋友仔啦，咁样好唔好啊？ 特别有一个题目，我都好想讲嘅，就是因为我见过几个家人咧，都系在家离世嘅吓。咁呢个我觉得我下一集可以讲下，究竟喺医院离世就在家离世，实质上有啲咩我值得去关顾关照嘅咧，都可以我哋一齐再倾嘅。 好啊，今个礼拜咧，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咧就系就住刚啱周博士讲嘅题目咧，我哋深而更深再讨论一下。唔该晒周博士，拜拜。 好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造业议会预计今年中推出前线人员安全表现纪录计划。有业界人士话，会员数目超过300间承建商的香港建造商会，今个月初开始试行安全表现记分制，选择15个较少争议的项目作为记分标准，涵盖承建商和分包商的前线管工和工友，目前在大约100个地盘应用。商会将会在下个月底检讨首阶段成效和前线人员反应，再和建造业议会分享相关经验数据，优化日后正式实施的计划。参与的承建商和分包商需要委派专人透过纸张记录前线人员或者工友的不安全行为，再将资料上载到线上系统，由商会储存，在一年之后记录将会自动取消。距离巴黎奥运开幕仲有大约100日，港协暨奥委会联同法国文化协会日前为将到巴黎采访的本港传媒举办工作坊，介绍奥运资讯。部分正是争取奥运入场券的港队成员亦都有出席。港队目前在游泳、剑击、乒乓球、公路单车、滑浪风帆和帆船等项目已经取得奥运参赛资格。港队巴黎奥运代表团团长兼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施文信说，不会为港队设定奖牌目标，因为即使是世界冠军，在奥运赛事同样会面对很大挑战，希望所有运动员到时有良好状态，发挥出最佳实力。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像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他们呼吁伊朗保持克制，并且说会努力阻止中东局势出现无法控制的升级。声明说，伊朗的行动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并且有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失控升级，强调必须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们要求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停止袭击，又说七国随时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应对进一步破坏稳定的举措。美国官员就透露，总统拜登已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以色列决定报复，美国将不会参与对伊朗的反攻。 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朝早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依家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接近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同埋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車多，依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有快樂。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慢慢》， 凉了，冷漠慢慢慢慢慢慢关了。 陈奕迅《社交恐惧癌》， 给自己超越，不然最近才发现我原来的。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 GSE， 请问有咩可以帮到你？ 中国文学卷一文学创作有啲乜嘢地方要注意？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我是英华女学校中国文学科邓以乔老师。各位应考中国文学的同学，在应考卷一文学创作的时候，首先要冷静小心审题。虽然题目只是得几个字，但近年的题目都是包含了两个或者三个元素，好像去年题目哪一天我遇见，就有考生只是着重写遇见的人士，而忽略了题目里面的哪一天，那就不是几好了。所以大家写作时要注意题目的不同元素，将它们好好扣连，还要有意识地用一些文学创作手法，好似比喻同象征，咁先会精彩噶。 唔该晒你啊 ，Chat DSE。 唔使客气 ，Chat DSE， 祝你考试轻松啲。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寻觅之线，寻觅最。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7:38，早晨啊，小白。 喂，早晨啊，哦，今日真系弊家撩啦。点解弊家撩咧？咁啊，见到即系争标嘅三队英超原本系榜首嘅球队咧，咁啊，阿仙奴同利物浦咧，咁啊，双双失分啊。咁啊，呢个真系好大嘅一个对曼城嚟讲咧。喜讯啊！ 曼城开心啦， 曼城都开心啦。 阿仙奴同埋利基啊，唔开心。 喂，利基就 主场都输波。 佢真系今年咧，做咩突然间禅修啊？因为谂住阿高普咧，就今年 last 一年咧，就谂住禅修啲四大皆空咁样。 系啊， 唔系好掂。 对水晶宫琴日就追极都追唔翻个一粒啦。阿仙奴又仲惨，屋漏兼逢连夜雨。临尾嘅时候，其实成场都攻唔入阿士东维拉噶啦。跟住咧就到叫做临完场嘅时候咧，就两球输咗，咁嗱，讲真啦，英超仲有六轮嘅比赛咧， 系啊， 依家曼城咧就入直路， 同埋而家曼城争两分， 系啊，曼城入直路啊，除非曼城失分。我见唔到曼城对后其他嘅球队有乜嘢失分嘅可能。 你仲系讲紧曼城失分咧？佢和波你都要和两场。咁、 啊、 如果你係要曼城輸嘅話咧，其實都相當困難。 唔容易。 咁而家曼城咧，反而咧就咬住係咪雙冠王啊？咁啊，而家定係三冠王，即係咬住個 兩 個 位， 係啦，兩個咁啊，聯賽同歐聯啦。咁啊，歐聯佢就上年嘅盟主嚟嘅。咁啊，今年可唔可以即係繼續咧，即係接多一年咧？其實又唔係冇機會啊，因為曼城你都見到啦，其實佢前面摩人布歐嗰個攻價咧喺度，但係佢仍然好大威脅。其他球隊雖然睇得到咧，佢係你一定係爆噶啦，一定係快噶啦，一定係衝噶啦，咁咪防你咯。咁但係其他後面嗰啲可以拱上嚟嘛。 係不過睇翻積分榜咧，就有啲球隊咧幫阿仙奴打氣啊，包括熱刺啦。點解咧？熱刺就尷尷尬尬喺呢個位。咁嗱有幾方面嘅討論嘅，討論英超就唔係淨係。睇个积分， 热刺啱啱输波， 系啦，唔系净系睇个积分，就系话曼城啊，直入直路咁、啊、样，跟住就赖低咗利记啦。大家好关心就下年究竟边几队波可以打欧联啦。咁、嗱，欧联嗰边咧战况亦都如火如荼，可能你会觉得哇，上场唔系喺酋长球场明明和波对拜仁，咁但系咧依家咧风向一转咧，就话阿仙奴咧好大机会咧可以啊吓。赢到欧联嗱，如果阿仙奴赢到欧联咧，嗱梦幻啲咁样谂啊吓，即系你就当自己系一个主持人，中意阿仙奴。 佢以前有冇赢过欧联？我都唔系好记得。 都好耐历史啦， 文家年代 啊，好耐历史啦。好啦，嗱，如果阿仙奴攞欧联咧，即系变咗多一个席位咧，就好等热刺咧就已经可以踢到咧下届嘅欧洲赛，即系欧洲顶级嘅比赛。咁所以咧。熱刺咧，其實就要幫阿仙奴打氣嗱，呢個當然係搞笑嘅一個説法啦。但係調翻轉頭，你見到今年英超除咗風起雲湧之外咧，嗱，我記得年初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啊，白禮頓都會有啲機會啦，三戰分去帶領住白禮頓攞好啲成績 曬啦，今年 係啦，所以話。即係英超嘅球隊嗱，依家仲有六輪嘅賽事啊，仲有啲乜嘢去變化？暫時都係未知之數。但係有啲你覺得叫做季初嘅時候踢得好好嘅球隊，其實咧去到咧季中或者季尾咧有少少失色包括白禮頓，包括紐卡素，再包括曼聯。嗱，曼聯係乜嘢咧？咁啊，曼聯就直情嘅輸埋波，輸埋波就創咗咧英超最低排名嘅，有機會係創會以嚟嘅英超最低排名啊！講緊曼聯方面。咁所以坦克格就好嬲啦，咁呢个都系几麻烦嘅。嗱，有记者咧就喺呢个记者招待会嗰度问领队坦克格咧，就话你哋第七名咧就好危险，如果再跌咧就会系英超曼联史上最低嘅排名。你觉得嗱，一讲到你觉得 ，what do you think 啦？个 think 都未讲完，坦克格就起身终止咗个记者招待会啦。咁连回应嘅勇气都冇，我又觉得坦克格就。 冇乜氣量咯、 啊，就講都唔想講，提都唔想提。 呢個就係英超方面嘅情況，所以有陣時睇英超真係好有趣味啊！即係你以為啊，利物浦今年可以幫高普耶、yeah, 開香檳慶祝、 啊、 豐盛咁樣，哎又仲究竟無端端 仲諗住又話歐霸嘅時候，就算你唔係攞歐聯，咁你攞個歐霸有隻杯咁都係勁啊！ 係啊，咁、啊、又係其差一著。我琴日阿仙奴，我都以為點都和到波啦，你對阿士東維拉。都搞唔掂，因为我觉得咧，阿仙奴咧都会失分嘅，但系就最后嗰几场波，譬如对爱华顿嗰啲先大机会咧，就举手相让咗啲，拱手相让咗啲分俾敌队咁样啦。咁点不知阿仙奴又系咁，你做六湾赛事无端端主场又会输到两粒嘅， 系咯， 即系之前讲到如何如何打得几好，其实又好似化咗泡影咁样，系咪？ 其实利物浦都系一样噶，你见利物浦咧，佢真系爆冷，佢主场连续输波，咁、嗯、你仲要输俾水晶，水晶宫而家你睇翻，其实佢近呢几场嗰个嘅一系就输波，一系就和波， 系啊， 我反而咧喺利物浦上边咧就可以入到一粒咁啊，攞晒三分咧。其实高普自己都有话嘅，佢系完全唔知啲球员做紧乜嘢，冇纪律啦，啲窿窿啊走晒出嚟啦，又唔包位啦，咁啊前面嗰啲人又唔知做紧乜嘢啦。其实佢自己都话呢场对水晶宫，我记得佢都已经摆埋沙拿喺前边噶啦， 系啊， 咁但系都系冇乜用啊，咁我谂系成队波即系发紧梦啊， 最惨系乜嘢咧？你话喂上个礼拜系咪踢欧联踢到懵晒啲人欧联后遗症？我又觉得系未必，老老实实嗱、嗯，今日仲有场英超单头嘅，咁啊去到凌晨三点钟咧，车路士就对爱华顿咯，哇，车路士今年都真系咧，即系俾人叫废车，点解咧？唔系我讲嘅， 都唔系一年咯，佢 唔系我讲，系车路士自己啲球迷自己讲，因为你真系结果论咁睇翻排名排第九，车路士旧时前六嘅分子或者前四嘅分子， 甚至佢赢过欧联， 系咯，唉，真系令人哋有少少黯然神伤，所以我未话今年英超大执位咯，老老实实，即系呢啲传统列强啊、车仔啊、曼联啊咁样，哇，简直系离开个前六或者前四就离行离辣。 系啦，咁你见到维拉嗰啲就上去，其实都几稳阵啦。 系啊， 呢段时间佢真系 维拉真劲， 好嘢哦， 维拉真劲。其实琴日咧，如果韦斯咸咧唔失分咧，韦斯咸都失分嘅、 嗯， 即系我印象之中韦斯咸而家联赛榜系咪第六位？ 第八 位系嘛？咁佢琴日失分啦，如果琴日唔失分咧，又会好啲嘅。 系 咁无啦啦主场又输咗俾富咸，输咗2-0。 即系所以，即系点解有阵时，譬如有英超，又有德甲，又有西甲咁。但系英超佢真系佢投个，我谂投个八名，投个九名咧，其实个争执系好激烈。你唔同，譬如西甲，你都系即系两三队，即系巴塞、皇马、马体会咁样。 因为我琴日其实有睇利物浦嗰场同埋呢个韦斯咸嗰场，我转台嚟睇，因为同时间开啊嘛。咁我转啦，咁睇利物浦，我觉得坐定粒六嘅，其实利物浦应该会反击得到嘅。咁跟住我就揿咗去富咸睇下韦斯咸啦，我都自己几中意睇莫耶斯大波嘅。咁啊睇莫耶斯输咗一球有咩负 fit 啦？佢负 fit 就系输咗一球。 咁莫耶斯咁易俾你估到咩？ 咁即系你莫耶斯主场 才 系啊！你莫耶斯主场都无端端送咗三分俾呢个富咸。我唔系话富咸渣但系你呢个操作又系点样？ 去到输紧波嘅时候，你应该揿掣噶。 我真系拗晒头，真系拗晒头。呢琴日啲英超赛果全部系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嗱，当然唔鼓吹博彩啦。但系琴日嘅博彩嘅出嚟嘅结果就系全部都系爆冷咯。 系啦， 系全部都爆冷。 咁你仲要譬如讲紧第而家联赛第二三位阿仙奴、利物浦呢个系咁咬得咁犀利，讲紧系已经系争标分子嘅分数，佢哋都系主场嗰度无端端失分， 冷味浓啊！如果报章嘅形容叫冷风度啊，冷味浓啊！但呢一讲笑咧，即系我哋睇波不到波， 系咪等钱使都唔知 道？系啦，睇波乐趣多啊吓，咁样 OK 系嗯 好咁啊，喂睇翻啲本地嘢先啦，咁亚洲滑浪风暨锦标赛啦，咁前两日咧，咁累积足够分数，咁见到本港嘅选手何韵辉同埋陈希文咧就厉害啦，咁因为佢哋咧就因为啲风唔够啊，有时咧玩呢啲嘅叫做运动好睇天气嘅时候咧，个风唔够咧，其实就需要暂缓嘅，咁或者你真系太耐嘅话咧，咁啊冇计啦，咁啊用翻即系一直以嚟嗰个分数咧去到计算嘅，咁两位选手咧都系因为之前嘅分数咧都好好啊，譬如陈希文都顺利卫冕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两位选手嘅即系厉害嘅，咁亦都即系代表咗中国香港滑浪风帆。 可以话系嚟紧嘅时候 up and coming 啦，又系 会噶。我觉得即系十年有一个循环啫。十年之前我哋有阿山神，跟住十多年后我哋开始有啲新血攞翻呢个风帆嘅位置，因为香港都有少少天时地利嘅。关于风帆，我哋就即系靠海而生啦。咁有好多水上运动，其实我哋系占咗个先机。如果你譬如喺啲内陆嘅国家或者内陆嘅城市去玩咧，你揾个海都冇啦， 系啊， 你 所以嗰阵时京澳咧，北京奥运都系去青岛，我记得系青岛嗰边咧就做呢一个风帆嘅比赛， 系啊系啊，咁、啊啊、所以呢啲大家又可以去睇睇啦。咁啊转个角度讲开呢啲巴黎奥运嘅入场券咧，琴日咧就喺维港噶。维多利亚公园啊，啊维园啊，讲维港添啦，维都系喺都系维港 第二个比赛， 都系维港隔篱个维园嗰度啊。咁小弟都有睇下啦，即系入场睇下，哇，好热闹啲气氛。嗱，我少少提个建议先，我觉得咧赛会可以咧多啲嘅门票嘅，多啲位俾大家坐嘅。琴日咧目测咧气氛系炽热嘅，但系咧全部都爆满嘅，但位唔够吓。究竟可唔可以坐多啲人咧？呢、這个三打三嘅人FIBA 嘅三打三嘅比赛入边。我覺得可以多啲朋友仔，如果買到飛又可以睇得到，因為琴日我自己 有冇擺大電視啊？ 有啊，大電視嗰度免費睇嘅。咁大電視出面叫嘉年華會咧，就好多人圍觀嘅。咁、但係一定係買張票入去睇係過癮啲啦。咁你買張票都係講緊$200度，咁、又唔係啲好奢侈。你去到比斯咁樣$3,000一張飛，同睇三打三 FIBA $200就真係參天拱地。咁但係我琴日目測就得千零個位度啦。千零个位其实就完全坐满晒噶啦，咁想睇嘅朋友喺门口亦都冇得入场。咁如果赛会下次搞呢一类嘅比赛，可以叫做整多啲位出嚟咁样，咁整咗先啦，唔好理啦。咁依家系讲紧推动经济同埋推动消费，你整咗出嚟有人买飞就系赢噶啦。你依家一票难求，个个都冇得睇，就系变咗唔可以 maximize 嗰个利益咯。我自己觉得嗱，呢个纯粹门票咁去计啫。嗱，琴日拉脱维亚咧就大满贯啊，咁啊拉脱维亚就成功攞到呢个巴黎嘅奥运嘅入场券啦。咁另外至于女子队咧，就阿塞拜疆嘅球队啊，就可以。进军到巴黎奥运嘅，咁香港嘅男子队其实喺礼拜五同埋礼拜六都有赛事嘅，不过就未能晋级啦，咁亦都攞唔到呢个巴黎奥运嘅入场资格。不过唔紧要，真系有好多香港嘅球员都话赢咗经验啦。第二嗰样嘢就系喺翻香港维园作赛，好多嘅香港嘅三打三球员，譬如 Ricky 佢都话哇，即系其实个感觉好亲切，即系全场讲紧千零人唔多，但系千零人一齐嗌住。香港队，香港队、加油！ 大家广东话。 系啊，好熱鬧咁，當然亦都要多謝港台電視32全程直擊住呢一個咧巴黎奧運嘅 FIBA 三打三嘅資格賽啦，咁正嘅。其實我成日覺得香港電台嘅電視部咧，常常都有啲好嘅產出俾我哋咧，就算安坐家中咧，都可以支持到咧香港代表隊。 呢、這個啱啊！喂，如果你講開巴黎奧運嘅話咧，其實可以講埋啦。其實佢而家大家都喺度諗緊，開始你要決定到底邊一個擔任旗手噶啦。 係啊， 咁啊，當然你話何詩蓓係其中一個咧，就呼聲高噶啦。咁、因为点解咧？其实佢啱啱喺美国嘅德州嗰度出战游泳比赛，咁啊喺前几日嘅时间咧，咁佢喺100米嘅自由泳攞咗金牌噶啦吓，咁啊亦都会喺即系200米嗰度咧又再咧就攞，咁所以佢今次咧系好嘅，佢两个嘅两日咧就夺咗两即系攞咗两面嘅金牌嘅，咁所以亦都系对于佢自己奥运嚟讲咧又打咗个强心针，因为今次呢一个其实美国德州比赛其实佢嘅对手都唔系话弱噶吓，系啦，咁佢亦都一早就去到嗰度就训练啦，咁啊亦都恭喜佢嘅，咁啊攞到好嘅成绩，希望咧喺我哋香港咁多位嘅选手，如果真系出战奥运嘅时候咧，就用自己最好嘅状态去到出战，就唔好我哋又唔好俾太多嘅压力佢，佢哋发挥得好嘅就已经系最好啦。 不需要多防卫。一直到我们都放下 而家带嚟呢首作品咧，佢哋都叫做系疗愈系列嘅始祖。佢哋系苏打绿啊，有呢首作品同自己讲一句啊：你不需要多完美啊！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过去嘅星期五六日咧，喺九龙城区啊，就有个泼水节啦。咁其实见到咧，唔单止喺香港，其实咧有好多朋友都飞咗去泰国咧，嚟到去庆祝呢一个泰国嘅泼水节。泼水节系咩意思呢？其实喺泰国即系新年啊，送烂。系，佢哋叫送glan。 哇，好嘢喎！ 哇，学咗几句泰文，又着咗啲泰服。 送glan定系送glan？ 送glan。送glan，我都系泰国朋友教嘅咋，系啦，又一定有 噶啦， 因为咧，其实系嗰啲音嘅咋，即系新年快乐定新年快乐咁样嘅啫，即系有少少系啦，咁佢就系教系送glan咁样，系啦，咁其实呢个泼水节咧，我都有去到啦，今年去九龙城嗰个泼水节， 因为你会着咗泰服嘅 Vicky， 因为嗰度有泰服体验啊，系啊，咁我当然入边自己就着住 T 恤啦， 你着咩入边？冇咩人想知， 又系广场三十一嗰件， 你屋企人， 我哋转咗制服。 得你屋企人想知道你入边着啲乜嘢 ？OK， 我哋冇乜所谓。不过我觉得你都打扮得好靓，即系着泰服。 因为其实我去到我系星期六去嘅，咁其实成个体验咧都好开心。佢哋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啊。除咗你以为就系咪净系泼水玩下水啊？今年咧其实都同咗民政事务署啦，佢同埋区议员咧系一齐嚟到合办嘅。咁、其实当中咧有一啲喺足球场啦，大家都知啦，喺足球场有一个就系市集啦，有好多。泰式嘅特色小食啦，喺篮球场就个泼水节啦，即叫泼水区咁样啦。咁、大家就可以喺网上登记之后咧，就可以入去玩45分钟。我见到最开心咧，就系啲爸爸妈妈同个小朋友，啲仔仔女女咧，劲肥爹哋妈咪，啲水枪劲开心。 咁啊正啊！不过有啲朋友 叫我做功课啦，叫我做功课，系咁叫我做功课啦。咁啊，俾多啲福气你先。 我哋 系呢个祝福嘅意思嚟噶。 我哋住市区嗰啲就难啲玩到水枪啦，除非你话去咗水上乐园，但系譬如好似 Vicky 啊、小白啊，即系住郊区啲，或者有住村屋咁样啦。其实你喺天台嗰度放个水池，跟住咧又可以玩下水枪，其实屋企都做到个效果，应该小白屋企都可以。不过即系大伙儿出去玩又开心啲啦。嗱，我知道咧，泰国嘅泼水节咧就好中意有啲白色嘅泥咧，染落你块面嗰度，嗰个又系送祝福啊。 系啦，嗰个其实系咩意思呢？都系祝福嘅意思。其实抹面咧系咩咧？就系抹除厄运。 哦。 系啦，即系无论你系帮人又好，自己又好，都系抹除厄运，令到新一年嘅时候咧都带嚟祝福。系啦，即系抹完面再俾水你，俾祝福你咁 咁样嘅意思。 明白明白。 系啦，咁其实咧，我见翻个市集里面咧，都有好多形形色色嘅摊档啦。见到特别嘅咧，就系按摩啊。 嗯。 最特别嘅就系有一啲泰式嘅醫醫啊，佢就幫手去按摩，按十五分鐘噶，我見到係排曬長龍噶， 即係喺個叫做帳幕下邊咁樣， 係啊， 咁咪好熱咯。禮拜六 其實咧真係熱嘅嗰幾日， 因為禮拜六都幾熱， 係啊，上個禮拜五都已經話禮拜六日係炎熱噶， 禮拜六係好熱。 天文台都講 咗，因為琴日咧我睇嗰個都喺個帳幕入面睇噶嘛，即係33°F，我都覺得哇熱到流曬汗， 梗係熱啦！ 你喺入邊俾阿姐姐咁樣按兩按。 但係咧，我相信我都有訪問到嗰啲街坊啊，甚至係商店嘅姨姨啊、叔叔啊咁啦。但係佢哋話咧熱咧已經係唔會令到佢哋卻步啊，因為佢哋覺得好開心啊，大家可以聚埋一齊，佢覺得係一個交流嘅文化。 太開心啦， 係啦，真係太開心啦，係啊。咁同埋仲有好多唔同嘅車尾箱市集喺個城南道啦。咁其實都有見到有好多就係想介紹翻泰國嘅一啲花布啊，即係花布嘅衫啊。咁我見到大家都好開心。同埋甚至啲小食咧都好平民噶，个价钱讲少少就系、是，譬如好似系苏打青柠苏打10元一杯，芒沙咧都系35元一杯， okay 啊、串烧咧27元两串，都唔系细细串噶。咁、所以我觉得今次都几成功，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希望再有多啲呢啲唔同嘅市集就好啦。早晨，早晨啊！8:12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早晨啊，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起跟进下啦。嗱，周末咧就听到啊吓，伊朗啦同埋以色列咧就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咗呢个攻击啦。咁啊，事件咧点样影响咧金融市场啦，同埋油价同埋金价嘅表现？因为成日都见到油价就喺高位啦，咁金价亦都今年咧喺个高位嗰度徘徊咁样，咁呢一类事件当然即系听众朋友都唔会太 happy 啦。不过投资市场咧就另作别论噶啦，交俾咧温生帮我哋去分析一下，唔该你。 系啦，就喺周末咧，我哋见到咧就伊朗咧就发动咗呢个导弹啦，同埋无人机啦，对以色列嘅攻击啦。咁就今次嚟讲嘅话咧，系以色列嘅本土受到袭击啊。咁而家市场咧就正关注咧，就话以色列咧会唔会咧系对伊朗系采取军事行动噶？嗱，从整个即系如果大家最关心嘅就话会唔会令到整个中东嘅战事会扩大啦？咁呢个咧就真系要等咧以色列下一步嘅回应，睇下以色列系点样。样啦，但一点要必须理解嘅，以色列嘅人口咧就不足1000万嘅，9000几万左右嘅啫。咁相对嚟讲，系900几万左右，唔好意思啊。咁相对嚟讲嘅话咧，伊朗咧就大约系有9000几万人口嘅大国嚟噶。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嘅对比嘅人口嘅对比好悬殊噶。咁所以如果双方一旦开战嘅话咧，咁对以色列咧系较为不利噶。咁但系过去喺周末咧，我哋听到咧就话美国已经系发出个声明咧，就讲咧就话咧系会全面系。支持以色列啦，咁所以而家市场正关注嘅就话，如果以色列同埋伊朗一旦开战嘅，咁呢个会唔会令到中东除咗变得更乱之外咧，又会唔会咧令到美国可能会涉及其中咧咁样样？嗱，单系中东嘅局势变得乱咧，就足以令到个油价咧就有机会上升。咁但系嗱，今朝在亚洲市场我哋见到啊，咁啊纽约期油咧暂时都仲系企喺咧系85.59美元呢一个位置，就未见到咧，因为呢件事件喺过去嘅周末咧。 而大舉上升，就冇呢件事發生嘅。咁啊，但係咧，如果我哋要留意住個情況嘅發展啦，咁同埋咧要。亦都要留意住啦。咁如果美國一旦係涉及呢、這、一個同伊朗嘅戰爭嘅，因為而家美國嗰個債務都個財政已經相當之沉重啦，個債務。咁如果要加大舉債去打仗嘅，咁當然係會對美國嘅財政，以至可能會對美元啦，市場對美元嘅信心啊，會有所下降啊，對美元係不利嘅。咁所以呢啲嘅因素咧，我哋都要留意住啊。咁當然啦，亦都要睇住個金價啦，因為如果市場對避險嘅情緒越高漲嘅，咁當然會對個金價係會帶嚟一個支持嘅作用嘅。 嗯，咁啊轉個角度同温生繼續跟進一下啦，即係美國減息方面嘅一個情況，因為上個星期咧，美國就公布啊，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咧，按年咧大幅啊攀升咗 3.5% 嘅水平啊，事件咧令到市場咧隨即就擔心啦，聯儲局咧今年咧有冇機會延遲減息？甚或乎有啲風聲傳出話，減息嘅次數都由原先預測嘅三次、四次越減越少啦，咁樣。咁究竟個觀察係點咧？咁上個禮拜其實睇翻即係三大指數，美股三大指數都應聲下跌啦。咁當然啦，即係温生都有喺呢個環節同我哋去不斷跟進。再加上就係究竟減息對於成個美國嘅經濟體或者股票市場係好係唔好？嗰、那個又有一個連番嘅討論同埋連番嘅。推演，所以每个礼拜一咧，无论系主持人咧，以至听众朋友咧，都想听阿温卓培先生对于呢一方面嘅睇法啦。温生交俾你啦，唔该。 好啊，咁我首先讲下嗰个通胀嘅形势先啦。咁其实咧，早之前咧，应该咁讲啦，因为我哋见到呢啲大宗商品啊，例如好似铜价、石油价格啊，已经系大举咧系上升。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担心咧，就话喂，咁样升法会唔会系推升美国嘅通胀咧，从而令到美國難於去今年作出減息咧，咁樣樣。咁所以咧，當上個星期三美國公布嘅通脹數字嘅 CPI 嘅通脹數字係高企 3.5% 之後咧，要提翻大家啦，之前嗰個數字係 3.2 啦，3.2 去到 3.5 啦。咁市場咧就隨即就驚啦，就話會唔會嗰個通脹高企，令到聯儲局難於減息咧，咁樣樣。咁但係有一點咧，就要必須理解嘅。聯儲局咧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咧就並唔係個消費物價指數，亦都唔係個生產物價指數，而係所謂嘅 PCE 平價物價指數，呢個先係佢哋最睇重嘅通脹嘅數字。咁而我哋知道啦，喺呢一個嘅上個星期就公布咗呢個生產物價指數同埋消費物價指數之後咧，市場咧就用呢兩個數字去推算嗰個 PCE 嗰個平價物價指數個數字。咁而家市場依然咧係估計咧喺三月份嘅 PCE 嘅數字咧，個核心嘅年通脹率咧係有機會由二月份嘅 2.8% 去到三月份降到 2.7% 嘅。嗱，呢一個數字咧就將會喺今個月嘅26號咧就會公布。咁到期時咧，我哋就即管睇下呢個數字係咪真係好似市場嘅推算係有機會係回落。如果係有機會回落嘅，咁大家咧就唔使咁擔心，就話美國可會唔會係今年會唔會減息啊？次數比聯儲局原先估計嘅三次係會少啊？咁呢個就要真係要睇個 PC 嘅數到時嘅公布啦。咁就系啦，咁一切就要等呢个数字啦。咁如果呢个数字真係正如市场所估计嘅，係真係会回落嘅，咁亦都唔排除呢可能联储局呢会维持返今年减息三次啦。同埋如果真係要减息三次嘅，咁你数数嘅日子呢，其实呢就唔排除联储局可能会喺六月份或者最迟七月份呢就有机会减息。咁但一切都要睇下嗰个 PCE 嘅数字係点样。咁我哋留意下个应该係下个星期五啦，咁就会公布啦。 好啊，咁一齐同我哋跟进埋今个礼拜有啲乜嘢市场焦点啦，温生。 嗱，今个星期咧，市场最重要关注嘅咧就系几个主要经济体佢哋公布嘅通胀数字啦，呢个包括加拿大、英国同埋日本等等啦。咁啊，分别咧就会喺星期二就加拿大，星期三就英国，星期五就日本咧就公布佢哋嘅通胀数字噶。咁而家大家最关注嘅就系继瑞士之后，边一个国家将会系下一个减息嘅七大货币国家？咁相信呢个通胀数字咧就将会能够俾市场咧嘅一啲嘅启示嘅。 咁啊，再睇翻美國啦，咁啊個重點咧就會落喺星期四啦，因為星期四咧就聯儲局咧將會公開佢嘅揭皮書嘅經濟報告。咁啊，大家關心嘅就話美國聯儲局點樣睇法美國嘅最新嘅經濟形勢啦，咁同埋會用呢份報告咧去揣測咧聯儲局嘅減息嘅日期噶。咁至於關心內地嘅投資者咧，要關注聽日啦，星期二啦，因為咧。当星期二咧，内地咧就将会有一系列嘅经济数字公布，咁、当中包括有第一季嘅 GDP 啊，三月份嘅工业生产啊，三月份嘅零售销售同埋三月份嘅失业率等等噶。咁我哋记得上个星期五咧，内地咧公布嘅三月份嘅出口嘅数字按年比咧就急跌咗 7.5%， 咁啊成为咗自去年八月份以嚟咧系最大嘅跌幅。咁正系因为呢个关系啦，咁令到市场佢就关心今个星期咧内地公布嘅其他嗰啲经济数字去衡量内地嘅经济嘅形势。咁啊，而家市場估咧就內地嘅第一季嘅 GDP 咧按年比咧可能只係得個 4.6% 嘅增長，就低過中央所定落嚟嘅 5% 嘅目標。咁啊，即管睇下個情況係咪咁樣樣啦。 經濟數字咧今個禮拜都有好多啊，投資者就要密切關注同埋密切留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金股匯嘅大事件。唔該温生，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在成回忆，白云盖在了天际，晕染着回忆。明媚的笑如作戏，十八岁的年纪，青春是一份厚礼，给过我。记得秘密，我还一直在温习，看曾经的事迹，听一起说过的梦呓，一笔一画一名字，一颦一笑是往事。心底下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今日同小白咧，同埋同 Vicky 咧，讲下呢一个题目啦。咁啊，都系关于啲家居保险啦。咁啊，知道即系上个礼拜都有啲火警事件啦吓。咁啊，如果你嘅住宅咧，俾啲叫做浓烟啊，或者啲火咧熏到烟黑黑咁样咧，咁都真系会招致损失。咁啊，要保障家居啦，一旦因为台风啦，嚟紧香港都风季啊，你踏入夏天咧，其实即系台风嘅一定要搞搞佢。第二就是火灾啦，仲有山泥倾泻啦、地陷啦。咁早排我经过元朗一个地方去爆水管，都真系地陷噶。 嗯， 有架车个辘食咗落去， 哦、 好似睇紧 Transformer 或者荷里活嗰啲大电影咁样、 难搞喎，嗰啲搵拖车喎， 系啊，都几夸张。 吊起佢先 得。即系有阵时，大家唔好忽略我哋虽然身处香港嘅安全系数好高。 嗯， 但系都會發生呢啲事咯、 就因為我哋香港嗰、那個即係安全係數高咧， 大家個危機意識低係咪？ 就會係啊，危機意識就會低啊，因為你 suppose 樣樣嘢喺道路上面冇問題啊嘛。 你哋兩個住村屋係咪都會危機意識高啲？我真心問一下。 都會嘅喎，搬咗入村屋之後咧，真係每晚 check 好鎖好門窗。以前你唔會 呢、這個會係，不過我可能真係住村屋住得太耐啦。 你係點嘅咧，小白？你係點樣操作嘅？你夜晚黑即係。你讲一次。 我自己咧就觉得咧，其实住村屋最好都系会养翻只看门嘅狗仔。呢个又真系真嘅、哦，即系我自己嗰条村咧，其实都有啲爆窃嘅，耐唔耐？但系逢亲爆窃嗰啲都系屋企冇养宠物嘅、 哦。我自己咧就女生啊，夜晚翻屋企嘅时候，你知道我哋有阵时做嘢真系做到好夜。如果你真系发现后面有个人咧，我会唔行住咯，即系唔好俾佢跟我，知道我住边栋、 啊。你有冇用嗰啲防狼器或者大声 B 一声嗰啲嚟防身噶、啊？ 我冇即刻扮打电话咯，系啦，倾电话，然之后唔等佢过咗我， 即刻扮男人 吓、 啊，系啊，即系你半夜 即刻扮男人。 你如果你有啲水系，话呢个真系一路调笑，但系我睇落又唔系真系好差。因为嗱，你如果你即系有啲水喺度嘅话咧，你即刻企喺度扮屙鼠鼠咁样，系啊，扮企喺度屙鼠，跟住可能后边嗰人望落，咦，原来男人嚟嘅，惊 一惊。 唔系男人都可以抢劫你， 男人都可以抢劫，但系有阵时如果佢系有其他嘢嘅， 意图咁样系啦，即系垂怜你嘅美色嘅话， 同埋如果你话系， 就我突然间你， 点解会美色？可能钱财啫， 钱财你更加冇啦，Vicky， 唔好玩啦， 美色都仲有几分知识，我见你， 其实你好安全喎，咁样， 系啊，又冇钱，又冇美色， 即系。做拍档嘅，希望各位都冇事冇干啦，即系屋企又冇着火，又冇俾人叫做偷嘢咁样。咁但系有阵时买个保险都啱嘅，咁所以即系报章都帮大家隔咗价啦，帮大家睇下啲家居保啊吓，因为成日都系咁噶啦，有意外嘅时候你就会谂下，即系自己屋企系咪 OK 啦？即系正所谓居安思危啊嘛，咁样咁啊其实睇翻啲家居保大概都系讲紧年缴嘅保费都系七百零八百蚊咁样， 唔算夸张噶， 系 OK 噶，我觉得 可以接受，我觉得呢 个我接受咯，即系个射程未去到四位数，其实嗱1、2、3、4嗱，依家佢 total 讲紧有7至8间嘅保险公司，咁其中4间都系 under 1000蚊嘅一年。一年咁、我覺得係可以啊，即係譬如有一啲係你啲貴重物品，佢最多可以俾翻你20万咁樣，或者有啲俾翻40万咁樣，咁我覺得還好咯。即係當然你話喂好多有價值嘅嘢，譬如同老婆張結婚相，話燒咗就冇噶啦。 咁呢啲本身都冇辦法噶啦。 咁講真，即係呢啲就 上帝咯， 難搞啲。其實點都有嘅，點都有嘅。你就算舊式嗰啲都有上帝。 本身都有，要你揾到先叻咯。 咁啊 係 嘅，咁啊係嘅。再影咯， 係 咯， 再影 咯， 係咯，再影呢個就好啦。 依家好興嗰啲金婚銀婚嗰啲紀念日，再影一次婚紗相啊嘛。 有啲行多次禮添啊， 大大。 个相晒到个好大，挂喺个玄关位嗰度，哇！ 即系好兴噶，即系旧时喺啲香港啲朋友仔，唔系啊，出去老衬亭嗰度影相啊，咁样老衬亭啊，娶咗你就老衬啦，咁样，即系当年系咁样讲噶嘛， 老衬亭啊嘛， 讲笑啫，咁啊，今年再趁住好天气，咪上去山顶嗰度又影翻张靓相都系好嘅。咁至于头先讲嗰啲家居部嗰啲，自己上网就揾多啲资料啦，货比三家啦，咁你就会得到更加多唔同嘅资讯。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平平安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响应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保安局带领辖下纪律部队今朝八点在香港警察学院联合举行升旗仪式，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海关关长何佩珊等纪律部队首长出席。升旗仪式开始之前，警队银乐队在场奏乐，之后各纪律部队代表步操进场列队。升旗仪式在朝早7:50开始，警察护旗方队进场，现场奏唱国歌，并且进行升旗。建造业议会预计今年中推出前线人员安全表现记录计划。有业界人士话，会员数目超过300间承建商的香港建造商会，今个月初开始试行安全表现记分制，选择15个较少争议的项目作为记分标准，涵盖承建商和分包商的前线管工和工友，目前在大约100个地盘应用。商会将会在下个月底检讨首阶段成效和前线人员反应，再同建造业议会分享相关经验数据，优化日后正式实施的计划。参与的承建商和分包商需要委派专人透过纸张记录前线人员或者工友的不安全行为，再将资料上载到线上系统，由商会储存，在一年之后记录将会自动取消。以色列战时内阁星期日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袭击以色列的问题。有以色列官员透露，战时内阁赞成对伊朗的袭击作出回应，但是在时间和规模上就存在分歧。以色列传媒报道，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极右翼成员强烈要求以展示武力的方式回应伊朗的袭击，但是包括战时内阁成员、反对党领袖金茨在内的温和派成员就敦促采取平衡的做法，避免局势螺旋式升级。金茨当日曾经说，以色列必须要加强战略联盟和区域合作，以抵御伊朗的袭击。有报道认为，金茨并不支持立即对伊朗进行报复。另一个战时内阁成员国防部长加兰特亦都说，在包括美国和德国在内的国家联盟击落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之后，他们有机会建立战略联盟来应对伊朗的严重威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3.3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6，人民币7.238，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8,861点，跌6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74.44美元，卖出23,580.0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 中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连麻坑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连麻坑路近住瓦窑村儿童游乐场对出来回方向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大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连麻坑路有交通意外，近住瓦窑村儿童游乐场对出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大一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去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域多利道去返华贵村方向，近住西岛中学一段慢车，龙尾在碧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接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咁继续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咁由于船只机件故障啦，咁呢啲渡轮服务咧都会改做巴士营运嘅。咁由碧丽湾至中环啦，上昼嘅8:40同埋9:40，中环至珀丽湾上昼9:10同埋上昼嘅10:10咧，都会改做巴士营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五月天 featuring 顾五人，唯一 Crispy 吹乐团，一丝不挂的忧伤。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Vicky， 交俾你帮我哋讲下天气先好唔好啊？ 好，今日早晚啊，部分时间系多云噶，而初时沿岸都系有雾，日间咧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今日而新界部分地区咧就会酷热，会再高多一两度嘅。 咁咪34？ 系啊，热啊今日， 系啊啱你，啱啊你去爆下汗跑下山啦，不过要饮够水， 系真系要补充水分。 我净系叫小白啱咋吓，我冇叫其他听众啊，其他听众你如果天气热，你留翻喺有冷气嘅地方啊。 我以为你叫我，唔系叫你啊， 你都可以去， 你都可以去，你都唔好啦，你都娇生惯养啊，等小白做啦呢啲嘢。我冇叫任何人啊，我净系叫白元浩啫， 系啊， 其他人都唔好出去啊，留翻喺阴凉嘅地方遮阴啊， 即系户外工作嘅。 朋友就记得饮翻多啲水。 系啦系啦，啲雇主啊，准备多啲嗰啲即系簾篷啊，啲簾篷入边要做咩？装冷气嘅， 或者大风扇。 系啦，准备定啲啊诶冻嘅饮品啊、凉茶啊，俾啲员工啊，呢啲咧真系加分位嚟噶。 系啊，湿定条毛巾挂喺颈啊，真系唔同好多噶，舒服好多噶。 咁大家要注意住啦吓。 系，除咗注意天气咧，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仲要注意咩啊？ 系啊，仲要注意下你嘅手机啊， 系 手机啊。今日我都做得到 网络安全 吓。啊 系嘛？ 系啦，就 钓鱼网站嗰啲 hyper link 唔好揿我知， 本身都好少揿啊。即系咩啊？政府同埋警方有讲咩？ 系啊，有宣传。 系啊， 揿 link 前要三思啊， 系嘛？喂，而家除咗 email 之外咧，嗰啲 hyper link 其实即系 SMS 咧都几多嗰一类型嘅 link， 即系都系 warning 提示大家。总之见到呢啲 link 咧， 系。 真係望清楚佢邊一度嚟嘅先，係啦。咁如果你發覺，譬如最多呃錢嘅，咁佢哋都用銀行去做個旗號啦，去呃你啦。你問翻嗰間銀行有冇 send 過呢、這個？SMS 俾你先， 系啊系啊， 因为佢一揿咧，你基本上你一揿你系授权嘅，好多嘢都系好危险啊！嗰、那个真系， 真系难搞少少。 你知而家嗰啲 Face ID 咧又快， 系啊， 我都未睇清楚，佢已经 scan 咗个样，你明唔明？要俾钱嗰啲，我都未睇清楚个，点知我望住个部机噶嘛？ 所以而家咧有啲入银行嗰啲嘅账户咧，嗰啲 app 啊，有得可以系面部识别就入咗个密码咁噶啦嘛，我都唔确认噶，我都系照系要揿密码。 但系方便嗰下咧。真係好舒服， 我又覺得面部識別， 面部識別我覺得係本身安全嘅， 係啦，本身咧真嘅嗱，面部識別咧個安全性咧係比入密碼咧係高嘅，係高嘅， 係啦。 雖然依家有好多嗰啲咩叫 AI fake 啊，定 fake AI 啊，即係 fake face 啊咁樣，可以完全偽裝你嘅面口咁樣啦。但係咧，據我所知道咧，面部識別咧係比相對最傳統嗰啲密碼咧。是会容易，因为呢撞面口呢是好难撞，撞密码呢是好容易撞的。因为如果用个数据库是咁 run,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咁样拆解嘅话呢，咁拆解三四日。 睇电影都有啦呢啲。 係啦係啦，但 又好似啱喎。 要好似你个鼻咁靓，你个嘴咁娇小，就难搵啲。 我怕我化咗妆之后佢唔认得我。 唔会。係喎，呢个第二个套路喎呢个。 咁我唔知道啦。咁我唔知道。 係啦，咁今日星期一我都做得到，究竟做啲咩呢？手机事嘅系关，不过就系清洁下你部手机。 换咗佢啦，唔好清洁啦。系啊，换咗佢啦。系啊， 咁阔绰啊， 换咗佢啦。污糟就换啊， 换咗佢啦。唔系讲下笑啫。 多谢我哥，多谢我哥。 每次换咧最麻烦，又系嗰啲银行。 系啊，唔系礼拜一氹下自己开心啫。嗱，点解咧？讲换手机，你哋都好兴奋。点解咧？因为手机系我哋嘅第三生命嚟噶嘛。因为呢个载体已经系讲真，你社交平台又喺手机。你啲錢又喺手機， 你去旅行地圖又係靠佢， 係啦，你 翻譯軟件又靠佢， 係啦，甚至乎你依家結識異性、結識另一半都係手機， 係啊， 咁好啦， 連我個仔翻到學校。我手機都會收到通知， 係啊係啊 係啊！而家啲學校咁樣嘅簽，佢一入去嘅時候，佢 scan 到佢呢一位小朋友到咗，我即刻收到通知㗎。 所以咧，只要講換手機呢三個字咧，你自己咧個心入邊咧就會莫名有一種興奮。啲 annual dinner 咧抽獎咧，嗰個時候講真嘅，部手機係幾多錢啫？ 嗱， 好老實，手機你最多咪萬零蚊，即係最誇張、最霹靂啦！依家講到全世界最勁啊，鏡頭如何弱，你萬幾蚊一部手機，夠唔夠話我送隻十幾萬嘅名錶？但係咧，好多人個興奮度咧，都係你有萬幾蚊部手機已經，因為手機真係有一個好重要嘅用途，同埋你覺得哇，我換咗手機。正喎、啊，你聽到都開心嘅。其實之後 十幾萬名錶唔係話唔正， 是啊、 但佢要揾地方節演， 是啊、 未必個個會儲，又未必個個咧、啊、就知道喺邊度放咗佢噶嘛。唔通、你下舉咗佢咩？ 同埋、都唔係咁多人戴錶啦。 係啊， 但係個個都有部手機喎、 啊。 手機睇到時間啊嘛。 係啊，講得冇錯。點清潔啊？所以 係啦、啊，究竟點清潔咧、啊？ 都話唔清潔咯，唔好講清潔，換咗佢啊嘛，換咗佢。 嗱，睇下啲研究先。原來咧，之前有研究講啊，我哋嘅手機。污染率其实是高达 68%、而这个有研究指出就是原来手机上面有真菌是很容易令到我们轻置我们有皮肤问题。 那不是真的耐一点有咕咕 咕咕 的真菌 喎、啊，会噶会噶，做咩？ 你系咪你系咪过意啊？ 突然之 间，即系佢形象化咁样，佢话俾你听点样呕咗啲菌出嚟啦。 轻质咧就会有皮肤感染啦，而重质咧其实会影响我哋一啲组织感染添啊。咁、其实咧计统计啊，吓有啲人咧系唔会定时清洁噶，你哋有冇啊？会唔会定时清洁啊？ 你啱啱讲完，我有清洁咗咯。 攞咩抹先？ 攞消毒湿纸巾。 消毒湿纸 巾。攞消毒湿纸巾抹咧，个 mon 会有啲渍喺度，啲酒精渍喺度。 但系咧，我又有一个 mon 贴啊。系啊，你知唔知咧？我一定要分享呢个故事俾你听。讲手机有好多嘢讲，虽然我唔系 gadget 啊。我咧前边有 mon 贴啊，我后边冇 mon 贴啦，我后边爆晒。 咁你唔用机壳啫？ 我有一段时间啱啱买咗部新机嘅时候咧，我谂住咧唔用机壳型啊嘛， 系用翻佢嘅颜色系咪？ 出事啦！ 因为佢咧本身咧又声称又话跌落地又冇事啊咁样。我嗰阵时都有个行山朋友，佢话喂呢一只咧，佢哋声称话跌落地冇事噶。 系啊， 但系点知佢同我行山嘅时候，佢喺啲石头嗰度嗨多几下，佢话。诶、都花噶、 啊，喂，大佬，我依家 笑到我 情裂开咗啊！系啊，你只系咪你冇咁嘅？ 我嗰个咧就好啲，因为我嗰个咧有嗰啲透明胶，即系好似 Vicky 嗰啲咧透明胶，咁可以包住个底同埋包住个边嘅。 系啦， 因为我觉得你嗰阵时唔用个壳咧，系因为我买部机翻嚟，我觉得佢呢只颜色靓，我冇理由遮住佢噶。 所以我 其实你系啱嘅， 系啦， 所以我用透明咯。 但透明我呢啲污糟嘅人咧，会变咗黄色的。 我嗰啲变晒就黄啦。 我都系啱啱换新啫嘛。 我 见 到啊，你呢 个 咁白嘅只系新噶啦，唔通你攞牙膏再攞沙梳打水浸一浸佢咩？ 激活咗个 Siri 头先， 系咩？ 好嬲啊！系喂，嗱，提系呢个吓，如果你哋系啲考生嘅朋友咧，我都想讲你唔好带智能手表入去，因为咧、智能手表或者智能电话你冇完整关机咧，佢唔知突然间讲咗啲咩。 你好，有咩帮到你？ 咁咧，你到时咧，你份卷咧，即系你俾人无端端扣分或者，即系以为你出猫咧，咁就系几无谓嘅。咁所以咧，真系嗰一两日唔好戴智能手表，因为你真系唔知点解无啦啦会激活到阿 Siri 出嚟。我哋都有试过啦，做下节目， 系啊， 无端端。你会激活到佢， 即系此地无银啦。同埋有阵时啲嘢，即系越高科技嘅嘢，咁有阵时令人揣测都唔好啦。 分享下嘢， 系啊嗱。咁究竟手机点解会有细菌咧？又可以讲下，其实有三 周围摆噶嘛。 最重要有一点啊，就系大家去洗手间嘅时候咧，好容易都会攞埋手机。去紧洗手间如厕嘅时候就碌下电话，咁、其实呢一啲位咧都系好容易令到我哋洗手机咧会滋生细菌。 呢、个要戒啊， 系 呢、个我觉得去洗手间如厕拎电话真系要戒。其实应该喺洗手间嗰度本身个墙伤咗个平板喺度，跟住你就直接喷落埲墙咁添，即系好似酒店嗰啲，嗱咁系唔会出现手机污糟个厕马桶呢个情况， 系咪啊？ 佢嗰度就伤入墙噶嘛，酒店嗰啲。 我觉得咧，人咧去方便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想有啲嘢睇下。咁只要咧， 以前就攞书， 系啦，譬如男士站着小便啦，或者女士点样都好啦，即系你就变咗入边有个显示屏，后求其俾啲嘢你睇咧，喂布式咁样就得噶啦，你就唔会话。玩手机噶啦，你就会啊，我又去睇就睇啦咁样。 系啊， 即系人都系一种咧比较被圈养。 以前细 被圈养， 以前细个咪睇杂志咯， 我自己 睇啲八卦杂志， 系啊， 或者梗有几本漫画啊、小说咯。 即系总之佢推送乜嘢俾你，你就要睇噶啦。吓，即系我觉得系。 我承认我以前有睇过杨过同姑姑嘅，的而且确 有洗手嘅， 有洗手嘅有啦。 咁星期一嘅早上就避免手机生姑姑啊，咁啊记得要清洁多啲啦。 唔知你想唔想知道其他人对你嘅睇法呢？如果冇办法直接问嘅话，不妨试下观察对方嘅肢体语言嚟推测对方嘅谂法。不过究竟可以点样做？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原来可以透过一个测试去睇下嘅。例如你同对方行喺一个好多人好逼嘅地方，这个时候迎面而嚟一位路人，你哋会一齐走向同一边回避路人，定系分开呢？净系睇对方嘅选择，咁样就可以知道你嘅亲密程度啦。如果对方同你行埋同一边避开路人嘅话，即系你哋嘅关系已经相当亲密。相反，如果对方要同你分开，令到路人可以穿越你哋中间，即系话你哋嘅关系唔够亲密啦。另外，你哋可以喺倾偈嘅时候观察下对方嘅视线。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嘅话，会好自然咁样注视你嘅眼睛。四目相接嘅时间越长，次数越多，就系代表好感度越高。咁但系如果对方唔愿意正视你对眼，又或者讲嘢嘅时候另埋一边，咁样都系对你有负面嘅肢体动作。一开始如果连望都唔想望你一眼，咁即系代表对方唔想听你讲嘢。咁不过都有可能系因为对方有啲怕丑，所以可以考量一下对方嘅性格再嚟做判断。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明明双方相谈甚欢，咁但系对方突然间唔望你，咁即系话你讲嘅说话入边有佢唔中意嘅内容，或者系对方希望可以快啲结束。呢个时候最好就系改变一下话题，或者直接完结今次嘅见面啦。另外，如果对方喺聆听嘅过程入边不断摸自己嘅头发，或者喺度睇下身上面有冇污糟嘅嘢，咁样都系对你嘅内容冇兴趣嘅讯息嚟噶。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 头先阿船仔咧又讲到咧，就系当我哋啲眼睛。望一个人嘅时候，佢哋行过嘅时候咧，如果可以喺佢哋两个人中间穿过，就代表佢哋两个人关系又麻麻地啦咁样。即系眼神咧，其实好多时都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事情出嚟嘅。 眼神制敌， 咁冇错啦。读心术好多时都可以喺眼神嗰度咧，就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嘅。咁我哋首先要知道眼神佢所表达嘅咧。有啲乜嘢嘅意義先？一般人嚟講咧，其實眼神咧望出去嘅時候咧，係希望尋求一個回應，即係例如我望住 Vicky， 咁其實我問你問題，我係希望你答翻個問題噶嘛。咁你 feel 到我嗰個眼睛咧，其實一路講嘅時候咧，係有啲信息咧不斷俾緊你，咁你亦都可以透過眼神同埋説話咧接收得到，咁而判斷到底你嗰個説話應該係點樣去到回應。咁呢個係第一個眼神需要表達嘅事，就尋求回應。咁另外咧。其实眼神亦都希望咧，就系同对方接触到嘅呢一个 case 咧，就最简单就系例如我哋上堂嘅时候，如果 professor 望落去咧，你嗰班咁多人，好奇怪噶，边一个望住 professor 嘅时候 ，professor 正眼一睄咧，你突然一个心会凉一凉噶，然后你就知道佢会嗌你嘅，可能大家都有过呢啲经验，系啦，咁你嗰个其实亦都系。当阿 professor 咧去到 scan 紧咁多位同学嘅时候咧，然后佢就会揾一位同学，其实眼神亦都系接触紧对方。嗰下嘅眼神咧，阿教授唔单止净系睇紧咁多位嘅学生，而系揾紧边一位嘅学生， 亦都揾紧边个人唔专心。成日话有啲老师咧一扫落去咧，就知道你究竟系有冇听书啊，定还是系发紧梦啊，定还是喺叫做隻手摆咗喺下面喺度 test message 紧啦， 系啦，或者本书冻喺度嗰啲咁低招嗰啲咧，就千祈唔好啦。 依家都可能冇课本啊，呢招都唔 work 啦。 摆平板咯，摆高啲。 因为而家咧摆柜， 你冇理由平摆咁样噶嘛。 柜桶咧好难啊，因为而家平板系成个平板。以前咧，我嘅年代读书咧，你真系手机有一粒一粒掣嘛，你会记得嗰粒掣系点样打嗰个字。而家 哇，你咁犀利噶， 好嘢 啊！唔系因为而家屏幕冇嗰个掣啊，你都唔知自己揿紧乜。 我而家用 keyboard， 我都唔可以好似啲秘书咁，我都要望翻啲 A B C 噶，啲秘书望住个 mon 打噶嘛。 咁你手提电话，你始终都系来来去嗰几个掣啫，你摸到诶。 而家摸一摸啦，而家你， 所以啲旧电影系劲噶，即系成日话，哎，发个信息俾总统啊，系啊，话俾佢听危险速度，你要用翻嗰啲咧，即系要揿到不停嗰啲，即系 类似，如果唔系好似无间道咁咯，摩斯密码咯， 系摩斯密码， 要识先得噶， 仲 揾通唔识点？ 再揾翻译咯，唯有咁样。好啦，今日眼神咧， 最好啊，将呢啲故事设定喺其他地方嗰度，其他国家唔关我哋事噶。 系啊，好啦，眼神其实亦都咧喺读心术上边咧，可以叫做有一样几方便嘅做出嚟嘅，就系、是、眼神你可以培养或者叫训练自己嘅眼神、 嗯， 你用眼神咧去到释出善意。其實是一個很高的一個學習嚟嘅，因為人同人之間嗰個傾偈，好多時候眼神咧係可以表達到很多嘅善意同埋敵意。但如果我哋能夠喺眼神上邊已經係可以表達到一個嘅快樂，同埋我係對你有一個好感嘅話咧，其實咧成件事嘅進程咧係會好好多。咁所以有啲譬如即係懂得心理嘅人咧，佢哋會喺呢一方面咧就著墨多啲。如果唔懂嘅，又或者有一批人咧，佢哋會喺自己訓練眼神嘅時候咧，就刻意訓練多啲敵意嘅。 例如。咩咧？做咧？ 缩角手 哦，系因为有个斗争性嘅，譬如啦，射十二码，我 系 手拢嗰、那个，我都系要有啲敌意，即系有啲叫做角力或者薄力嘅一方咁样。 系啊，你讲得啱啊。譬如射十二码嘅时候咧，咁我手拢嘅，我都会望到对方，除咗系嗰个肢体之外咧，都会睇下佢嗰个眼神到底会睄去边一边。但 系 去到射十二码嘅时候就好难噶啦、嗯，所以我如果我手拢嘅话咧，我唔会退。對方即係射十二碼嗰位球員咧，太多動作上面嘅揣測，我都係會記住佢嘅數據，幾多percent射左上角，幾多percent射右下角，撲翻嗰邊算啦。 係， 所以呢啲嚇眼神嘅，如果你自己識得好好控制嘅話咧，係可以幫助到你喺人哋嘅心理上面咧有一個好好嘅印象嘅。 挤出笑面，眼镜跌落在佢边，凌辱至死，趣剧却未完。而我这凄惨的片段，为你每日再重演，仇家都只笑着看吧，你也有今天，又似某卡通。陪陪你，我愿意命变短，即使死多一百次，都只归于搞笑时，你不必不好意思，像我的一颗心流血不止，观众却话似临死引大家笑多次，骑呢啡的暗恋极难被发现，只好靠边一个钟给你写一篇，给你开心，能无限次单身再表演。卡通笑片的角色不怕名太贱，心肝肺腑都炸开，只博心一。 爱意。 佢名字系洪家豪啊，阿院长嘅作品啊，衰仔乐园咁啊，佢啊完全唔衰仔啦，因为近排开 show 啊吓，亦都系有好多粉丝们去支持啦，啊佢嘅应援团都好强劲啊吓，洪家豪。早晨9:08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先啊，要睇翻啊中东紧张嘅局势加剧啊，市场就忧虑咧以色列同埋咧伊朗啊爆发冲突啦，咁啊美股三大指数星期五啊要下挫嘅，咁啊道指曾经跌咧。最多跌600啊，咁收市都要跌嘅，跌475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75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67，咁啊反映咧中概股表现嘅金融指数咧都跌4.58%，咁啊真嘅，咁啊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就大家都系地球村嚟噶嘛，就唔系单一事件啊，有机会波及到整个环球嘅金融市场啦，咁所以都即系争啲啊，睇翻咧港股 ADR方面嘅比例啊，按比例计算咧，收市就跌翻落去16,000噶啦，嗱16,465啦，就系咁啊，要跌256嘅，大型蓝筹股亦都偏软啦。睇嚟咧，今日礼拜一嘅早上咧，迎嚟都系一个跌市啊。咁当然啦，即系作为一个普通嘅地球人，当然就大家就唔好冻干戈啦，咁啊以和为贵啦，饮啖茶，食个包就可以化解呢啲危机，咁就好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起玩，一起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继续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喺度嘅。早晨，靓女王嘉嘉。 早晨啊，小柏，早晨，听众。 系啦，咁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邀请到嘉嘉同我哋讲啦。嘉嘉咧本身都系喺好多方面咧就捉得好紧嘅，特别咧系一啲亲子啦，甚至乎咧就系小朋友同埋家长大家嘅心态上面，所以我都好有兴趣咧，想知多啲。我唔知系咪可以用理论式咁样去到讲，即系将一啲理论。得出嚟嘅结果喺实用上面咧，其实系咪都系几反映得到出嚟嘅咧？有边一啲嘅例子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嚟讲，原来好多 theory 都真系几值得我哋去参考，因为佢好快脆就会变成我哋日常生活嘅事情咁样嘅咧。 有啊，有一个概念咧，想同大家今日分享一下嘅。小白，你有冇听过咧？定型心态同埋咧成长心态，即系英文叫 fixed mindset 啦，咁啊或者系 growth mindset。 哦，這个我冇听过， 冇听过， 愿闻其详。 嗱，你咧？在我认识中你一定是 growth mindset。 为什么呢？ fixed mindset 的意思是什么呢？即定型心态，就是 硬 我已经你可以这样有少少这样讲， 或者 我 已经固定了那个形象的了， 是的，或者是我再用一些字，由这个的硬颈顽固再正向一点，他个人比较坚持的。 你都可以感觉，即例如有些人会觉得，我本身社交就是差的了，即已经定型了那样东西，又或者我本身素口是差的，又或者我本身呢我是读写障碍的，所以我是这样的了， 自己判了自己死刑。是 啦是啦，即他会觉得呢，这个环境呢怎样变啊，我都是咁样噶啦，那个结果都是咁，系啦，个结果都会系咁嘅。咁咧，成长心态咧 ，growth mindset 就即系话， 哦，原来每一次发生一啲事件呢，又或者我一路在成长呢，我会改变嘅。我会唔同嘅、 哦， 我会因为啲经历咧，我有学习，而令到下一次件事咧又会有唔同嘅。 因为我用嘅方法又唔同咗嘛。 冇错。咁、哦、咧 ，growth mindset 同 fixed mindset 咧，嗰、那个分别好唔同嘅，就系、是、你对住小朋友，如果我哋讲翻管教啦、 嗯嗯， 就是、如果你成日同佢讲，诶、哎，你又系咁噶啦， 嗯嗯， 你永远都系咁嘅，你成日都系咁被动嘅， 嗯。 你講得多咧，個小朋友咧真 就真 係 會變咗被動啦。 自己係咁，係啊， 哦， 佢真係覺得自己我就係一個被動嘅人，所以咧我唔會同人主動 say hi 啦，我唔會、主動去學習一啲嘢啦，我就係咁啊，因為我係一個被動嘅。 因為個小朋友都相信咗你講嘅説話就係、是、佢相信咗我係被動，而佢亦都覺得既然我都標籤咗人哋標籤咗，或者我自己都標籤咗成為被動啦，我就去到繼續進行。我被动呢个角色， 系啊，即系好似一个定性咗你，定型咗你。 哇，咁唔好喎，真系。 系啊，你永远都系失败嘅，你又系失败。佢真系觉得自己失败嘅人， 系咯， 佢就好容易，系啊，佢就放弃咯，佢唔做咯，系、啦，反正都失败噶啦，做咩要做啊？ 系 咯，咁所以咧，提家长嘅，我哋点样有一个 growth mindset 嗱、都系翻去啦。首先你自己都唔好系一个咁嘅人先啦。 系， 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都系一个， 但系有啲会唔会听完之后就喺度话，我唔系啊？我个人唔系咁文塞噶，我真系唔系咁文塞噶咁样，咁有啲难搞嘅啲 case， 即本身系噶啦，但系 佢都唔系，佢都唔承认 否定 噶 嘛， 系啦， 咁啊否定冇计啦，我哋话所有学习都要有个 turning point 嘅， 系， 咁啊你未系嗰个 turning point， 咁啊今日当系听下经咁样啦， 系啦， 即系如果咧你能够有一个角度就系、是，哇，原来咧。我在有些情况之下我会是这样的状态、有些情况之下我不是这样的状态还有我愿意作出改变你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你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我亦都即是我自己啦我亦都是喜欢去到改变、因为我觉得改变呢在我生活上面或者在我生命上面带来的趣味呢会多很多、即是每一日如果它发生的事情、譬如晨光这样晨光第一线、你见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节目时间表的我们的嘉宾有时候都是、固定的不过我们每一次的主题都是不一样、就算我们的内容我们讲亲子又好或者我们其他时间、譬如我们晨光大学华人之入面、我们就算都是找譬如中医师这样、你见我们的中医师每一次的主题都是不一样那变了、虽然差不多的但入面都有很多的变化那 我就觉得这样是好了 嗯，嗱，中意变化啦，甚至乎你面对挫折同埋一啲难关或者你真系失败嘅时候，你直头系有一个个 growth mindset 系点？直头你欣赏嗰个经历， 嗯， 即系你系会觉得呢、这个经历系正， 系正啊！ 我冇呢个经历，我唔会有其他， 就算 我唔会有下一次， 就算唔系100分，你都会欣赏自己今次嘅经历同得着。 冇错，咁、所以嗱，首先自己系咁先啦。第二就系你对住小朋友会讲多咗咩咧？啊，个过程里面我见到你有啲乜嘢唔同咗、或者个过程里面我欣赏你啲，系欣赏个过程，同埋欣赏佢转变嘅嘢。 我、呢、这个我都有讲， 呢、这个系好紧要。如果你永远就系欣赏个结果咧，冇嘅，个小朋友真系佢冇嗰个结果咧，佢就系 nothing 嚟。咁佢就定性自己就係失敗囉。佢、除咗失敗冇其他嘢。咁、但係失敗以外可以有好多嘢㗎嘛。 係啊。 係咪啊 學習到好多嘢㗎嘛。因為就算一場波輸咗譬如攞場波嚟講輸咗一場足球比賽但你喺入面你可能得到咗好多嘢就係防守嘅重要性。咁你喺入面要搵到一啲你自己已經學到嘅嘢出嚟去到記住囉我覺得。 所以呢其實要有帶到呢、這個成長心態呢家長有樣嘢呢好緊要。除咗講嘢要留意個過程之外就是、你的过程真的要看到他 哦要即是都是陪伴啊。 你陪伴之余你真的望到他正的东西。是。即是你望到他转变的东西。 那家长自己都要多角度才行。 没错。所以呢我们说做家长没得吃的。 是、啊。这个我承认是、啊。 是不是没得吃。 是啊、 你吃呢个结果会告诉你你是吃的。 是。 是不是 这个我真的很承认。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会这么比心机去到陪伴小朋友呢因为以前都有位、学者跟我讲过他说当你在小朋友成长最急速成长的阶段的时候你用了很多心机陪伴他赞赏他或者跟他一起成长呢去到他一个应该他可以独立自立门户的时间呢其实可以很放心也都不需要继续很多不同的担忧。咁、他说也都说到呢家长你想头嗰十几年好辛苦啊定是你是想你小朋友一生 你都係會好辛苦呢咁樣。咁佢係一個好大嘅提醒俾我，就係、原來我辛苦佢一個成長嘅時間呢係好值得嘅。係 呀，所以呢頭先你講話即係嗰咁多年而家嘅投資呢係值得呢，其實我哋主要嗰個最大嘅發展期呢係零至六歲。咁所以呢大家家長數下。当然有些家长可能已经过了，因为小朋友 我大个都过了， 是不是？如果你还是有那个时间你要争取，这个时间其实不会在之后补得回的，即这个时段就是这个急速发展的时段就是这么珍贵，就是在 那几年。 是，如果真的遇到一些 case， 你虽然说没得改变，但是原本它是一个定型的思考的，我有冇辦法可以逐少逐少潛移默化將佢變成一座我哋頭先所講嘅成長嘅心態？ 就頭先嗰啲嘢啊，就由今日開始啦。 由今日開始， 由呢一刻開始啦。係啦，可能會有啲怪嘅，個小朋友會覺得，因為佢已經習慣咗用呢種思維模式，甚至乎佢可能已經覺得自己係咁樣。咁但係我哋要一步一步咯，同埋身邊嘅人一齊配合咯，即係唔係淨係爸爸一个或者妈妈一个，可能其他照顾者，我哋都系同时可以睇到个小朋友嘅珍贵嘅嘢。 一齐出发都好紧要。 系啊，冇错。 咁、大家家长啊，所有嘢咧系唔会迟嘅。个问题就系你肯唔肯踏出重要嘅第一步啊？吓，唔该晒，嘉嘉，拜拜。 拜拜。 喺全球暖化之下，究竟会影响到啲乜嘢生物？今日首先同大家睇下呢一种嘅昆虫，佢叫做红蜂。红蜂系红啤啤个红，蜂蜜个蜂。红蜂系好多植物嘅重要授粉者。授粉嘅意思即系佢哋会将花粉从植物嘅雄性部分转移到去植物嘅雌性部分。而有研究发现，喺北美地区嘅红蜂因为气候嘅变迁而提早结束冬眠。就会变相他们开始觅食的时间和花开的时间不一致，导致他们失去生存的优势，而蜂群的规模也都越来越少。极端的气候已经一步步地改变着地球的生态，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尽量减少碳排放，爱护地球，保护生态，我们人人有责。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生活是艰难，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至到四月十五号星期一嘅朝头早，一於雲尼阿祥啊，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六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啊，咁啊今集咧就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魏明德，咁啊上嚟节目嗰度咧就分享一下佢对香港未来呢个创科发展嘅睇法。咁另外啦，亦都会同大家报告一下啦，全国人大代表朱立威咧喺之前全国人大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嘅会议里面咧提出咗啲建议，就话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嘅旅游发展措施。如果系旅游业嘅朋友啦，咁想认识多啲呢一个建议嘅话咧，记得今日傍晚六点三十五分要留意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 冇错啊，香港咧都可以话系旅游城市啦，仲系有好多地方咧好值得唔同嘅游客去发掘嘅。咁但系点样可以吸引更加多，譬如大湾区嘅旅客嚟到香港消费，振兴翻香港嘅经济咧？就记得留意翻今晚六点三十五分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八点钟嘅大师对谈，今集系讲啲咩咧？ 今集大师对谈咧，继续同大家讲下香港嗰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啊，今集讲解个主题咧就系、是。印章雕刻啊，咁啊，印章咧就分为实用同埋艺术两大类啦。实用嗰啲咧，平时我哋日常文书啊、合同啊、户开户口啊，吸嗰啲印章啦。咁啊，另外一种就系艺术用途咧，就系嗰啲文人雅士咧，爱嚟雕刻成为一件艺术品咁样。究竟嗰啲印章佢用开啲乜嘢字款嘅咧？用开啲乜嘢书法字体嘅咧？上面其实系用开啲乜嘢文字嘅咧？我答唔到你啊，因为我唔系专家，所以今集节目咧就请嚟一位大师啊，系一位印章雕刻嘅师傅吴锦全师傅上嚟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印章雕刻嘅艺术。咁啊，想认识多啲呢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话咧，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呢个大师对谈啊。 阿昌啊，你有冇嗰啲叫印章系刻咗自己个名噶？ 即系你讲紧唔系卡通嗰啲原子印啊嘛？ 唔系， 都有一个嘅喎。好多年前细个翻去国内嗰度旅行咧，咁啊好多呢啲摆呢啲地摊咧，咁啊话诶转个头你食完餐饭咧，我就可以攞噶啦。咁我真系有一个，但系咧即系刻咗自己个名啦。 不過真係好似貪得意買咗翻嚟吸咗兩次之外，而家都唔知擺咗邊度。 我嗰啲咧唔係話嗰種話好靚嗰種，亦都唔係雕刻嘅，我就係細個咧唔知點解咧係真係有一個印章係寫咗我個名字，咁然後咧係永遠會吸落去我嗰啲手冊啊、我嗰啲簿啊、書嗰度嘅。咁但係亦都係啦，自從大個咗之後咧有 label 啦，咁 label 咧即係出去整咧好靚噶嘛，五顏六色啊，又有唔同卡通人物啊，係啊，咁就我就拋棄咗佢啦。咁但係係我就拋棄咗啦。咁但係而家嗰個咧我都揾唔翻喺邊。咁但係咧其實我呢一个系艺术啦，亦都系文人雅士嘅志趣啦，亦都有一啲文化嘅底蕴喺度嘅。咁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嘅大师对谈啦。去到十点半嘅超六世代，今集系讲啲咩咧？ 咁今集超六世代咧，继续带大家去到法国嗰度睇下。今次又去到法国嘅东南部啊，法国东南部咧好多姿多彩嘅，有唔同嘅景色。点样多法咧？就系佢东南部咧有一个好似神话一样咁靓嘅蔚蓝海岸啦，有呢个科西嘉岛嗰啲原始海滩啦，又有豪华嘅滑雪度假村啦，仲有啊普罗旺斯嗰啲薰衣草田咧，都系喺法国嘅东南部嘅。咁啊，全部都系旅游景点，我全部都想去嘅，但我未去过啦。当然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历史遗产啊，有好多美食啊、天然资源等等。咁吸引啊，梗係引嚟好多遊客㗎啦，我都想去啦。當中咧，呢啲大規模嘅旅遊啊、城市化嘅或者係啲密集嘅農業發展等等咧，就會影響到佢哋原本佢哋嗰個模樣啊。咁啊，引嚟咧當地一啲有心人咧，就希望保護佢哋呢啲環境。究竟佢哋點樣可以平衡得到，又可以保持得到佢哋嘅旅遊業發展之餘，又保護到佢哋嘅環境嘅咧？想認識多啲嘅朋友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超六世代啊！ 呢一個咧係好好嘅提醒，因為船仔咧成日聽到農業咧，即係我諗起農業啦，你就諗起一堆草啦。咁你嗰一個 moment 咧，你又唔會覺得破壞環境嘅喎，因為你都係覺得啊，都係大自然嘅植物啫咁樣。咁但係其實實際上係唔係嘅嚇？因為你喺一個農場咧，其實係你要砍伐一啲樹木啦，你要開拓一啲土地啦，然後其實你係改變咗個土地用途，可能本身嗰度咧全部都係樹嚟嘅，咁。如果你附近是有那些山坡咧，系冇咁容易有呢个山泥倾泻。但是系啊，你而家变咗农场，又有养牛，有好多二氧化碳，你又有农作物，可能你嗰个成个水土嘅已经唔同晒啦个用途。咁所以其实你唔好大家谂住话农业一定好环保咁样。呢一个咧其实都系需要大家去反思一下嘅。咁但系点样可以保护到，又可以平衡翻旅游啊、城市化同埋密集农业嘅问题呢？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晚上十点半的超六世代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响应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保安局带领辖下纪律部队今朝八点在警察学院联合举行升旗仪式，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礼。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安全是社会稳定。是社会繁荣稳定、市民安居乐业的根本。香港国安法出台实施，立竿见影，止暴制乱，令香港迅速回复稳定。他又说，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敌对势力虎视眈眈，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仍然存在。凭着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履行宪制责任，成功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随着法例刊宪生效，特区完善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陈国基提到，由他领导的宪法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政府会同小组通力合作，做好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广大市民，尤其年轻一代对国家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国为港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之后，以色列战时内阁开会，但未决定如何作出回应。 伊朗话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原因是以色列越过了伊朗的红线。伊朗根据联合国宪章对以色列采取必要和最低限度的惩罚措施，以确保伊朗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伊朗又警告，如果以色列执意采取任性行动，他们将会遭到更强烈的回应。七国集团领导人谴责伊朗袭击以色列，联合国安理会就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世界无法承受更多战争，呼吁以色列和伊朗停止敌对行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大兵呼吁有关方面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一个八岁的女仔死亡，另外十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美联社报道，一个家庭在聚会的时候遇袭，警方相信事件涉及帮派暴力。警方说有四个儿童中枪，包括丧生的八岁女童，另外一个一岁的男童和八岁男童各中多枪，伤势危急。警方暂时未拘捕任何人，初步相信涉及两个枪手。有目击者说，一部私家车上的人向人群开枪，然后逃走。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7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760亿，是总成交金额7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9点，升10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48.15元，跌4.5元；腾讯控股306.8元，跌2.8元；阿里巴巴70.4元，跌1.25元；招金矿业13.3元，跌1.32元；比亚迪股份208.6元，跌6元；美团系啱啱转咗100.9元，跌2元；小米集团16.54元，升4仙；紫金矿业17.5元，跌3.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3.5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7，人民币7.237，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9028点，跌494点。港金报2197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7.12美元，卖出23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启德隧道的入口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山西街的。重复多次，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启德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去到山西街。另外后面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都仲是多车的，现在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再提提大家，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噶。重复多次啦，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 咁最后仲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有坏车，依家龙尾啦，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另外仲有连麻坑路有交通意外，近住亚瑶村嘅儿童游乐场来回方向啦，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啦仲有少少车多。再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明爱医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计田道回旋处，仲有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富荣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公主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一带比较挤塞，依家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住希福道噶。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殷济如 IDK、陈零九 Insane、 我们只是渴望爱。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警告！警告！危机即将逼近， 前所未有嘅绿色危机快将登陆，立即召唤各路英雄保卫地球。电视机实节目《超绿世代》，走遍世界每个角落，追踪不同领域嘅环保先锋。有工程师、建筑师、农夫，以至旅馆经营者，探究他们捍卫地球的真本领。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这首作品的旋律开怀非常之易记，一听你就觉得耳熟能详。David Guetta 再加上 One Republic, I don't wanna wait. Now, 旋律加埋跳躍嘅節拍啊，絕對咧好有流行潛質，係將呢個禮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David Guetta 嚟自法國嘅名 DJ， 再加埋 One Republic，I Don't Wanna Wai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二分，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齐晒人啦，有阿 O 啦、小白啦，同埋 Vicky 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梁小姐， 早晨，梁小姐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有啲咩开心嘢可以同我哋开心 share 咧？ 冇啊，系想支持翻今届考中六嘅全部嘅考生啦 ，DSE 考生。 系啦，特别系要讲系香港真光中学六 B 班嘅考生，因为我女去读嗰班。 哦，系啊， 系啊，系啊，佢都系今届嘅考生嚟噶。 系系，状态如何啊？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啊？ 今日应该考到系数学嘅卷一咯，咁应该 OK 嘅。我哋问翻，我问翻佢，佢就话。OK 啦，因为你知个个都系咁答噶啦， 系啊系啊，睇埋佢情绪，个个都系咁答噶啦，但系佢系好犹豫啊，定系觉得唔 OK 啊咁样 ？OK 嘅，因为我谂间间学校都会之前同佢哋考过一个模拟嘅考试，咁变咗佢哋应该唔系话完全即系好白纸咁样去市场，咁应该好啲嘅。不过始终做嘅内容就一定系佢哋当日先去到见到，不过。我哋觉得系咁问咯，咁都要信佢哋嘅咁样咯，系啊。 咁你有冇帮佢预备早餐咁样啊？ 有啊有啊有啊！我自己就会其实做家长嘅角色都系一个支援或者陪伴啦。譬如今朝我哋每日都惊佢搭车方面有问题，咁就会同佢搭埋的士翻到学校门口咁样。 哦，好好，系稳阵啲， 好似安心啲咯，系啊系。 系咯，同埋佢又少咗样嘢顾，即系顾虑啦、担心啦。咁佢可以喺车程上面嘅时间都可以专心啲，即系度住个课程啊咁样。 系啊，因为我哋都担心佢车程嗰啲有乜嘢变卦嗰啲，或塞车啊嗰啲咁样。咁变咗作为家长就都系得嗰几日啫。咁我见好多家长，我哋有啲同学，大家家长都系话会有啲就请假啦，有啲就。总之起码翻学校会同佢哋一起搭车翻到市场咯， 都系啊，因为去考试咧，其实系去唔同学校噶嘛，未必识得去啊，佢哋系咪啊？ 系啊系啊，咁变咗有家长喺度就即系等佢哋担心少一样嘢咁样咯。 好好 啊。以前咧我考试嘅时候咧，都系嗰啲市场就成日都话考试局提我哋话自己去一次先。 系啊系啊。 系啦 ，mark 低晒嗰啲巴士路线啊，港铁边个出门口啊，即系俾边个出口啊，跟住就可以行几分钟啊咁样。 系啊，咁而家等佢哋舒服啲，就可能即系唔好左转右转啊嗰啲咁样咯，系啊。 咁啊，最紧要有屋企人嘅支援。咁啊，成家人都好 support 啊，女女啊，吓咁啊，嗱，总之考咩成绩咧唔重要嘅，你而家问佢话考成点，佢一定会话 OK 啦，就算唔 OK 都话 OK 啊，就算佢话俾你听好 OK， 你都觉得都系唔 OK， 嗱唔紧要嘅，最紧要系达到个目的嘅啫，我最中意结果论噶啦，就系、是、啊，如果阿女第时想读咩科目，咁我哋朝住嗰个方向去就得。咁佢有你呢一句咧，就好强大嘅后盾嚟。我又问一下你女女想第时读啲乜嘢科目噶？ 佢本身就中意系美术嗰啲多啲嘅、或者系嗰啲 戏剧 都中意嘅，不过戏剧就比较难考咯。你都知道香港如果读戏剧，可能系得一两间就好难入。咁本身视艺佢都中意嘅，因为美术啊设计嗰啲，佢本身喺学校咧。中学阶段佢都好强 嘅，系啊，咁啊，既然你话强就更加之好，同埋今时今日咧，就算系呢个视觉艺术咧，都有好多维度噶嘛。譬如我联合某九龙塘某几间大学有 creative media， 咁其实 creative media 未有系同视觉艺术可以扯上关系，即系佢变咗大家唔好好狭隘咁样就系、是、啊个学科系咁就即刻对接得到，即系除咗一啲好专业嘅学科，我。 要做牙醫嘅，咁、你真係得香港得一兩間大學，咁、樣真係唯一咁樣單純對接得到。但所以我喺度旁邊一路聽，即係作為家長，當然我哋會好心急、好緊張，但係與此同時就係幫佢諗個後路，令到自己都舒心一啲啊！你覺得啱唔啱啊，梁小姐？ 啱啊，啱啊！所以我哋自己都同佢講，最緊要咧盡咗力，將平時學咗嘅嘢咧正常發揮出嚟就 OK。譬如佢中意邊科，我哋都任佢揀，即係最緊要佢自己讀得開心咯。咁當然我哋成日都話結果係其次嘅。當然如果考得好，咁行條路就會順暢啲。咁但係如果其實成績唔理想，咁係咪代表就即係會將來會係差？ 梗 係 唔 係 啦，梗係啦，係啦，有好多方法嘅，其實達到嗰個目的就係、如果你做視覺藝術啊，或者做其他嘢，你八大院校、九大院校大把呢啲學科啦，係咪先？ 係啊，比起我哋當年就已經。 多好多， 爭好遠，真係爭好遠。 唔好講我哋當年啦，好似我哋已經係上一代嘅人咁樣。 你都好細個啫，你哋，我哋都算好細個。 好細個， 多謝你， 係大家都好細個。我細蚊仔嚟㗎，我要 你睇 Vicky 笑咯，我指住我嚟笑。 我要 你而家唔係指住我，豈有此理啊！ 細蚊仔嚟，我哋 大冇細， 飲汽水。朱古力醬茶麵包係啊，細蚊仔嘅食法。好啦，嗱，今日咧你又好有心揀咗咧 Sika 嘅一首作品，送俾你嘅小朋友。揀嘅原因何在啊？ 好好聽咯、首歌，我諗佢哋都中意，因為其實而家佢哋考試期間咧、可以幫佢哋減壓啊，都係聽下歌啊，有陣時瞓下覺恰下，或者之前係聽下演唱會咁樣。我諗呢樣可以佢哋係幫佢哋減下壓咯。 係好，絕對幫到手。咁我哋一齊聽歌，一齊 relax 下好嗎？多謝你電話， 好 拜 拜， 拜 拜，小 姐，拜拜。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生的浪动，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品与何必，任角色与何意，共你度经历长大，长大之后更珍惜，再见。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剛才呢 Vicky 有提過潑水節啦，潑水節即係泰國餐好多都好好食嘅。咁我自己其中一個呢，即係啲泰國餐又好，東南亞都經常都係食沙爹。 哦、 哇，沙爹都係我自己個好喜歡食嘅餸菜嚟㗎。咁燒下燒下，咁吉下吉下，咁點嗰個醬咁樣。咁、通常呢我點醬嘅時候，如果去啲泰國餐館食嘅話呢，我通常點個醬我都會叫佢唔該再整多碟嚟。 哦， 係啦，我覺得係靈魂，係啦，多醬。冇錯啦，我食嗰啲其實鐵板牛扒咧，黑椒鐵板牛扒我都會嗌多醬 多汁， 係啦，我好快就嚐一輪之後就食曬啦，因為你未食曬咧，佢唔俾你啊嘛，係啦，你倒曬落去即刻食曬佢，跟住我食曬啦，你再俾過我咁樣，咁有啲鋪頭當然係要問你收到$1啦，咁你自己問下佢啦咁樣。好啦，咁但如果你話想食沙爹嘅話，咁沙爹個肉啊，當然係會比較上豬肉啊、牛肉啊、雞肉啊呢啲大陸啲啦，大陸啲。咁你自己都唔難處理嘅嗰啲，咁其實吉下吉下咁樣其實都 OK， 或者你落啲粉去發一發佢，咁其實都已經可以做到好鬆口。咁沙爹咧永遠都是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酱。 嗯，是的。 咁那个酱呢其实都的而且确呢是有少少步骤才可以做得到的。有个好的酱呢，咁你个沙爹呢食落去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是劲啲的。 嗯。 好啦，咁准备的材料其实都多的。咁你可以准备定洋葱啦、蒜头啦。咁我自己都喜欢准备埋嗰啲干嗰啲红椒。 是 啦，咁有啲辣的感觉。咁如果有小朋友食的话呢，咁就唯有唔好落咁多啦。 嗯。 是啦，或者整的时候另外帮佢再整开一碟就冇辣椒。 因为训练个细路仔食辣啦。 系啊， 我见你，我见你都有少少想，系咩？真系噶？ 如果第时有小朋友， 其实咧讲真噶，呢个讲到啲饮食文化嘅嘢，我哋成长嘅年头边度会食辣啊？我哋啲香港人啊、广东人，即系全部都系蒸啊、炒啊、炆啊、炖啊。 我就好啲，因为我细个南洋 入边有少少辣椒， 系即系小白可能有啲南洋都会辣少少， 系会辣啲咯。 因为细个根本唔会接触到辣呢个元素嘅， 咖喱咯，除咗 好咖喱都好 少，甜咖喱。 你總之香港都是最傳統燉嘢啊、蒸嘢啊、炒嘢啊咁樣，即你舊時放啲紅椒、黃椒嗰啲椒，嗰啲籽都挖曬嘅， 係啊， 即佢係特，佢係為咗個顏色而落嗰啲紅椒、黃椒、綠椒，而 rather than 係為咗辣咯。咁但係依家唔係噶嘛，一定係為咗辣椒落呢啲係啊， 係啦，多咗好多川菜啊，因為係 川菜、湘菜，湘菜都多。 咁我自己食辣椒都犀利㗎嚇，咁所以如果係屋企人又要食嘅話，我仔仔都有食辣嘅， 你有訓練佢啊？ 训练啦，我估佢喺同班嚟讲，佢都算系食得辣嗰个嚟噶。虽然喺我嘅眼中，佢仍然渣。好啦，咁但系讲翻啦，除咗要准备啲红嘅干辣椒、洋葱、蒜头、咖喱粉啊，仲有啲譬如黄姜粉、椰奶、椰糖啊、甜豉油啊，咁花生酱啦、盐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叫做罗望子酱，即系咩咧？即係有陣時喺嗰啲印尼鋪啊、泰國鋪咧，其實都有得買嘅。咁其實好似亞心果做出嚟咁樣嘅，係啦。咁加咗入去啲海鮮之後咧，個味道都會香濃好多嘅。咁所以你見南洋咧有好多醬咧，其實亦都會落咗呢一個果喺入邊嘅嚇。好啦，咁做法都好簡單。咁你攞個鑊啦，攞啲蒜頭咁啊，嗰啲爆得泥排爆香佢先，洋葱蒜頭咧就爆香咗佢，跟住就落啲咖喱粉。咁咖喱粉你自己都係好即係五花八門啦，你自己揾啲咖喱粉。跟住就慢慢將嗰啲黃姜粉啊、紅辣椒啊，再一路係咁炒，一路炒。好啦，炒到嗰啲粉狀或者嗰啲粒粒狀嘅嘢咧，已經炒到咁上一熱啦。咁呢個時候就要落嗰啲椰奶，落椰啦，轉咗細火啦，再落椰糖啦，跟住嗰啲咩甜醬啊，或者頭先提及過嗰啲羅望子醬啊，全部咧就擺曬落去，再撈多佢一輪，即係滾嘅時候再撈，跟住細火就烘佢一陣間。咁亦都係熄咗火之後就加啲花生醬。咁食之前就再落呢一個花生，咁其實嗰啲沙爹醬咧就形成嘅，咁但係因為都落好多呢一類型嘅唔同 醬料， 係啦醬料啦， 自己之後 所以即係如果會肥啲啦嚇，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嚇。 我的享樂時代。 人越大咧，越中意买下花翻屋企插下，放喺屋企望到嘅时候都开心啲。系啊，其实我系呢一年先开始嘅啫。 系啊， 系啊，之前我 咁即系你今年先开始大啊，即系意思系。 系啦，长大步入一个新嘅岁数。 即管睇下你今年开始会唔会多女人味？你又大嘛？ 咁啊，可能大人未必有女人味嘅。 系， 我唔知。咁但系咧，原来喺我哋买花翻屋企插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因素，做一啲嘢加落啲水度咧，系能够令到嗰啲花啊襟放一啲嘅、 哦。我哋晨光嘅花艺师阿安安成日都话营养液， 系 系啦，营养液。滴落去一滴精华咁样， 系啦， 直头讲到花可以长生不老啊！讲笑嘢你讲， 但其实咧，营养液点解能够将啲花有保鲜？因为当中咧有糖分、有柠檬酸，甚至系有漂白剂呢三种嘅成分。咁、所以除咗你话啊，我真系要买呢一啲营养液放落去啲水度嘅时候，其实咧自己喺屋企都可以自制嘅、即系唔一定要用营养液嘅啦、首先啱啱有提到啦，其实 砂糖、柠檬同漂白水，你知系嘛？ 漂白剂系啦，漂白剂嗱，如果你要摆漂白劑，挤落去咧，点解系可以令到啲花可以长命寿啲咧？即系点解可以个寿命长啲？ 唔系1:99嗰啲啊嘛。 唔系漂白水咧，其实点解？因为当中咧，佢可以能够咧令到嗰啲水啊干净啲啊。因为有时啲水摆得耐，如果你唔去得闲更换嗰啲水咧，其实啲水会臭噶嘛。咁、其实就会令到咧啲花咧有干净嘅水，咁就冇咁多细菌啦。咁、另外就系咧，啱啱咧。小白又讲啊，啊系咪加柠檬加糖加水？喺系嘅，呢一个系自制嘅，但系有另外一样嘢咧，方便啲嘅。 加黄糖、黄冰糖一粒唔使溶，就咁放喺个泥土上边， 系咪？ 你好似咧讲紧煮餸嘅声 咁。你糖噶嘛，黄冰糖一粒咁摆落去。 嗱，唔系，等我讲下先。如果你想啱啱自制小白嗰个咧，系可以嘅。咁就系两汤匙嘅柠檬汁啦。如果你买个柠檬翻嚟有柠檬汁，跟住然之后一大汤匙嘅糖，然之后咧再加少少漂白水，咁之后咧就可以放落去，咁就会令。到佢哋咧长寿命长啲，咁你话如果唔系，觉得麻烦，有另外一样嘢咧都可以帮到手嘅。 系咩？系咩？ 中唔中意饮汽水？ 中意。 中意。 原来用柠檬口味嘅汽水咧，放落去用1:3同啲水1:3放落啲水入边咧，都能够令到咧就系嗰啲花咧。壽命係長啲嘅， 有啲驚喎呢一個。 因為檸檬口味嘅汽水咧，當中又係有檸檬酸同埋糖，其實就同好似有呢、這、一個。 咁漂白劑咧？ 呢、這個冇嘅，呢、這個冇。 好彩你話冇啫，我幾驚你話，放心啦，佢都有嘅。 如果我哋飲落去唔得掂喎。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啊唔想咁麻煩，你可以買一罐就係有檸檬味嘅汽水，放落啲水度都能夠令到啲花咧係長壽啲。不過留意記住，呢一啲咧係剪咗落嚟嘅鮮花，壽命長啊嚇。如果你話室內種植有泥啊有水嗰啲咧係唔適用嘅，咁所以就買罐汽水試一試啦。